罗尔夫将会正式被落案起诉谋杀和袭击等十一项控罪。报道指，假如罗尔夫罪成，可以被判处死刑。涉案的另一名警员布罗斯南将会以证人身份出庭。布鲁克斯上个星期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之后拒捕，更加抢去警员的电枪，最终被警员击毙。亚特兰大市地方检察官说，在整个历时超过40分钟的拘捕过程，从案发时的八段影片都显示，在罗尔夫开枪的时候，布鲁克斯并没有对他构成身体威胁。调查人员说，当时布鲁克斯和罗尔夫相距大约 5.5 米。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6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2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0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京东集团是报233.8，腾讯控股451元，升4毫，美团点评171.8，跌7毫，阿里巴巴216元，跌1.8，中芯国际22.25，升6毫，吉利汽车12.38，升4.8，小米集团12.58，升8仙，港交所294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13，瑞士法郎8.165，澳元5.311，加元5.7，新西兰元4.986，欧元8.7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6。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1点，跌254点。港金现价报15,9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41美元，卖出1,72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都仲系车多噶。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第三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油荔村。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而观塘绕道去翻旺角啦，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特别三分，风骚发布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真系好认真噶， 内容刚柔并重啊，有教你防狼健身，仲有针子同埋撒娇。 认真啦，我撒娇已经好防狼啦。 覆盖范围广泛，收音机直播同埋二台嘅面书都有直播啊，真系可以话系 水不流啊！ 啊，做咩窒下窒下噶？ 人造卫星有啲问题啊！ 想知我哋有几认真，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认真就系一种小确幸啦。 一万蚊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同学， 早晨啊！曾志豪同学，早晨啊！黄耀祖同学， 你唔可以嗌你同学， 你都唔系嘅，你 我系老师啊，我系训导主任啊，又唔记得啦。 咦，我想话边有老师啊？你嗌埋早晨先。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同学。 系啊，我哋两个今日点解做咗同学咧？ 系啊， 我哋未到停课不停学嘅环节。 撞咗 bang bang 声啊！系啊，我哋都系着嗰啲叫做咩圆领中山恤衫啦， 系 啦， 即系冇领嘅恤衫，冇领 嗰只咯， 都系 蓝色添， 一样嘅蓝色。 系啊，不过你件挺啲喎， 吓， 佢件挺啲，嗰只料系挺料嚟。 唔系啊，佢有胸膛，你冇啊？ 唔系，佢 咁样讲人嘅， 佢个布质系挺。啲噶，你想摸下佢， 但如果我会话就咁影一张相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大见到分别噶。我哋两个今日根本就系着住校服。 系啊系啊。 星期二咧，而家敏感时刻咧，阿 Kitty 同阿莫莉咧，佢哋做制服有啊。 佢哋每一集都着噶。 试过我见到有一人咧就着空姐制服，有 空姐制服， 你唔叫我啊？ 定系一？ 我都想讲呢句， 我想问下， 唔系点解唔叫我啊？ 你真系成日想搞到 点解唔叫我啊？点解唔叫我啊？ 佢有一次好似系着护士制服，护士我肯定嘅， 护士都有， 定系有一次着校服啊？ 校服有， 有。 你唔好讲到咁多件先得噶。 护士制服 真系有噶， 有埋帽嗰啲咁样噶。 但护士会唔会系着男护士啊？ 唔係啊！我哋兩個今日咪有啲似，係 我哋真係有啲似男護士咯。 一直 影張相擺上去俾大家睇下。 同埋我而家突然間留意到呢個自稱桂花田老師嘅物體咧，原來你呢件咁樣嘅五十肩嘅露膊衫有咁多件。 佢講咗埋，佢同我哋講咗 嘅。係啊，我爭在未買黑色 嘅 咋。 佢真係你呢件唔黑色嘅咩？哦，深藍色嚟 嘅。我係三個都係藍色嘅。 似乎佢真係對自己嘅膊頭充滿信心喎。 冇啊，為咗事可以露呢個嘅啫。 咁你下次遮個口罩，再遮多啲塊面啦。 佢都露面啦，係咪？ 好热啊，30度啊，师兄， 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 比我散下热啫。 好啦，散啦，散啦，系啊。嗱，我哋今日咧又有宣传二套餐啦。 系，因为今日咧就系寻找快乐的人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黄天怡，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留意咧，留意住我哋今日同埋听日啊嘅节目啦，11:30有得听啊。 仲有个快问快答系咪？ 个快问快答都摆埋上网。 系啊， 你冇睇到吗？ 系啊， 有 听埋嗰度新闻啊，系咪？ 哦，系啊，系啊，唔系我个人咧就今次比较偏心啲嘅。 系啊，因为有自己嘅名字。 我剪啊 T 天儿嘅时候咧，就剪得好零碎。 我都觉得特别有心机，都真冇搞错。 靓女有优势噶嘛，冇人快噶啫。 咁你即系觉得阿田冇啦，佢 讲明噶啦。 哦，咁又啱嘅。 讲明噶啦， 唔系佢剪下有条人啫。 系啊系啊，唔系啊，又加晒啲心心啊，好靓咁样嗰啲咧。 系 啊，系啊，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啊， 就 系 啊， 因为 我加心心俾你咩？ 割咪割姜你啊？ 你又唔喊 ？I love you， 你又唔喊先真系。 I love you， 我 讲噶嘛。 嗱， 因为咧，除咗即系头先豪姐讲嗰条片快问快答咧，就因为我哋嗰啲问题啊，喺我哋节目里面都播唔晒啊，听众真系好俾心机，问咗好多你哋想问天儿嘅问题噶嘛， 冇错， 我哋咧就拍低咗，同我哋咧一阵间会播出嘅版本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到我哋风骚嘅 page 度咧睇一睇，留个言咁嘅。 仲有即系阿祖咧，又多谢阿祖啦，特别喺度剪啦，即系咩带都系佢剪咧，跟住咧就今日就会出街，同埋听日都会嘅。 佢有咩带系唔剪啊？ 佢 有 磁带， 冇错啦。唔系因为佢系唔会迟嘅，佢剪单唔会迟嘅，食上食啊嘛，你怕未啊真系啊！ 但系佢投诉咯， 佢投诉乜嘢啊？ 投诉你啊！ 我真系好想俾你听翻天儿嗰集，你自己做咗啲乜嘢？ 我做咗啲咩啊？ 你全部都答天儿嘴，所以我全部都剪唔到。 其实答嘴系讲答声啫，如果真系答嘴嘅，司君会打我噶。嗯， 戴住口罩都有啜啜声。 好啦，我到发烧啊，开始啦，礼拜四风骚好热嘅快活人啊。 为何你那纤腰笑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白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得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皮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扛不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疾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纸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确得得了，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等于火啊，火加光啊，等好似又唱呢句喎。我冇啊，冇呢句。 呢个系爱到发烧。 唔系佢头先佢有唱一句啊，光加好啦，爱到发烧啊，真系。唔系嗱，你话爱到发烧就梗系好啦，系啦，即系咁老土个 tag 都要讲落去。但系真系发烧你就好惊啦，而家。 梗系啦。 系啊，真系啦，但系唔系想咁样听落去。琴日你知唔知啊？我太助几咁紧张，佢已经将呢单新闻 WhatsApp 系咁 share， 然后就话啦，喂，点算点算？系啦系啦，喂，佢话真系学校复课之后咧。话有发烧喎，咁样，咁啊， 讲边度学校边度发烧先？ 唔系真系学校香港啊，粉岭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咁啊新闻都出咗噶啦，咁但系咧，佢就有好多版本嘅，因为你知而家咧，即系个资讯实太快啦， 系啊， 咁啊，仲要系涉及咩咧？因为粉岭咧，你好容易估到就 系 跨境学堂， 系 啦嗱，其实本身就算你话系一个。全部都是本地生的学校呢、如果你有发烧呢喂呢轮你梗系惊啦系咪先。 哦都真系嘅。 你唔担心。 问题系即系讲 佢仲要跨境。 但系佢哋讲緊呢即系第一日复课嘅时候呢讲緊话即系好严阵以待嗰个。 又话即系由嗰个边境嗰度呢直接呢点到点咁样呢就车到你学校门口咁样。 咁但系呢 都检测㗎喎。 但系即系我只能够话意外总比预 期多，系啦。咁啊，佢而家琴日嗰个消息咧就话啦，有五个中三同埋一个中五嘅跨境学生咧就要请假嘅， 请咗假，其中三人咧就报称话自己发 烧 咁样，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佢唔系净系嗱，因为佢有担心几样嘅，即系作为啲家长咧。就話第一，咦咁多跨境學生發燒，咁係咪代表頭先大家驚嗰樣咧？就係話，喂咁其實而家佢哋究竟咩狀況㗎？佢哋咁多都係咁啱跨境嘅朋友發燒咧，適唔適合咁樣跨過嚟啦？ 如果佢嗰個跨境係由北京嚟嘅話咧，我啲小朋友都真係唔會俾佢包過嚟。 係啦， 咁然真係唔知佢嚇。 係啦，咁然後咧，當中仲要係咩咧？當中仲要咧，佢話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啲人咧，其實佢係入咗學校門口。然后咧，先至咧再离开嘅，因为佢话咧，其中有一个咧， 仲要坐轮椅， 系啦，佢话咧，因为四个中三嘅跨境生发烧，有一个咧更加要坐轮椅早退，咁里边咧仲要系咁样，佢就话有啲学生咧，其实佢就系话翻到学校之后咧，就真系 check 到唔舒服咁样，咁所以咧，佢话咧曾经有学生咧喺学校因为身体不适而使用轮椅。咁咧，佢话多次探热咧就显示佢冇发烧嘅，咁所以咧佢就话佢唔算当啊，可能就唔算系，因为 即系因为佢话后来咧个体温下降咗，所以就俾佢继续翻学， 系啦，咁 继续上堂咁样咯。 咁而家 之后又再即系又再烧过，点解又高又低又高又低？ 但系我见到咧，即系呢一个嘅报道都仲有好多嘅即係好多消息來源啦嚇，我睇到另一個咧就話本身咧即係有六位嘅跨境學生咧就係有唔舒服啦，第三位咧就係有發燒，呢個係前日嘅數字嚟嘅。到琴日咧，其實同一間學校咧就有成八十幾名嘅學生咧就冇翻學，當中咧呢八十幾名嘅學生咧有二十人咧就話自己唔舒服嘅，但後屘咧即係有好多嘅記者去調查翻啦，好多其實咧都係擔心啊，即 係自己驚咗， 係啦，未必係真係唔舒服嘅。咁但係都有講到咧，就係琴日咧有三位嘅中学生咧，就系中三嘅同学仔咧，就觉得唔舒服，咁佢哋咧已经系送咗去检查，睇下佢哋有冇呢个病毒测试咁 样。系啊，嗱，我相信咧，你话呢种担心咧，陆续有嚟啊。因为咧嗱，真系好现实。头先阿田都第一时间讲咧，你话喂。北京嗰度而家咁大件事， 系啊，佢哋自己都封城啦，系咪先？ 系啊，咁啊，澳门直情而家就话喂，你如果你去过十四日之内去过北京嘅， 系， 而家大家个讲法都系咁噶，佢唔系话针对北京人， 系， 总之我话知你，你婆罗奶都系噶啦。 即系譬如你就算系一个其他省市，你去过北京嘅，你落嚟，所以佢唔算系北京嗰度嘅人啦，咁样，总之去过接触到嘅都系封啊嘛，即系都要隔离十四日啊嘛。 系啊，咁所以 喺澳门啊嗰边啊， 系啊，澳门啊， 澳门一直都系行紧呢个措施噶，其实 系啊。系我哋冇啫嘛，好似我哋仲有豁免咯，而家 内地有豁免咩？ 我哋啊，对北京好似话而家都冇嗰个咩？有啊，今朝我先听到何柏良佢话，其实佢觉得香港应该就唔好再有豁免啦，俾北京咁样。 哦，系啊， 系咪即系讲紧大陆嘅任何人定系咩咧？ 呢一个真系唔肯定啊吓，我哋可以查下资料啦，系咪？ 唔系因为如果我哋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系喂咁，如果内地有反复，咁我哋又有即系 我哋有接收。 系啊， 即系就咁检测咧，或者系等佢自我隔离嘅时候，系咪即系咁保障到咧？咁 有啊，有啊，我自己啱啱有一个朋友咧，就喺加拿大翻嚟香港啊。咁因为咧，其实佢之前已经唔翻嚟嘅啦，就是、香港嘅朋友嚟嘅。咁但系咧，佢就系话，因为个 visa 到期啦，咁、 哦、 所以一定 即系佢走啦， 冇得避嘅。其实可以有得拣嘅话，佢都未必会想喺呢个时候要搭飞机啊，各样嘢咁。咁佢咧就喺加拿大度翻咗嚟之后咧，就真系咧要即刻咧就喺个机场度咧就搭车仔，就喺呢度 博嗰边，系 啦，检查完，跟住仲有酒店俾佢住一晚，得到报告之后咧，跟住佢先至可以翻屋企度隔离咯。 而家咧，我哋嗰个所谓嘅漏洞咧，点解何柏良医生咧，佢话我哋要填补咧，原来咁样嘅。佢话咧，因为咧，而家只有部分咧由内地抵港人士咧。佢就係要留低個深喉唾液樣本，譬如佢喺飛機場抵達。 係 咁但係咧，如果佢話咧，佢先搭飛機。咁佢喺深圳或者廣州由陸路返香港呢仲唔使留樣本喎。咁、 哦 okay、 你所以佢就話啦，因為重點就係如果佢係去過北京，佢喺嗰度嚟香港，但佢喺陸路嚟嘅，我哋就豁免咗㗎啦。 嗯，佢 就冇得。 佢唔單止淨係需要交，唔使交個深喉唾液。 唔使啊，佢就入，佢就 唔需要隔離啦，係咪？ 係啊，咁所以佢就話咧，政府應該盡快恢復咧喺陸路口岸咧都要實施呢一個深喉唾液嘅樣本措施。嗱、 啊， 所以 你同澳門一比，真係差好遠嘅。澳門唔會分你水路陸路嗰啲咧。 啱啊，終於你入嚟嗰度。 你係北京人士嚟過嘅，佢唔係話你北京户籍喎。 唔係，係 啊， 係即係去過北京嘅人， 去過都要你誒隔離十四日咁樣嘅喎。咁所以嗱，呢個又係一個分別咯。咁你真係知，因為裏邊嗰個人流咧。佢嗰、那個復原複雜啲啊嘛，大家嚟嚟去去， 啱啊，即係應該恢復翻個十四日嘅措施咯。 同埋咧，香港都隔咗成年咧，我哋接近一年，我哋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討論咧，冇理由翻到嚟而家咧，我哋仲喺度爭議緊，就係話啊，嗰度 OK 嘅，由佢嘅，都應該有翻一套應變嘅措施啦。 係啦，即係話，即係話夠啊，係啊，之前佢哋話控制到好多啦，跟住、 啊、 就所以放寬咗啊嘛。咁而家唔係，好似出現一啲問題，佢哋自己啊，北京都封佢嗰個大城市嘅時候，咁、 啊、 我哋係咪都係啱啊？應該做翻相應措施。 其實我最擔心咧，就係哋講緊咧嗰個健康碼咧，就係話咧，即係究竟啦啊，我哋平時之前咧就係香港啦，仲有呢個澳門啦、內地啊，尤其是講緊粵啊，即係廣州啊，我哋一大近。嘅地方咧，系咪可以有个健康码？大家咧就可以，攞到嘅话咧，就可 以 七日，系啦，证明咧你嚟紧个七日咧都会健康，因为你啱啱 check 咗咁样。咁哇，但 系 如果而家见到内地嘅，其实佢哋都真系走嚟走去噶，唔系净系喺北京噶， 佢哋自己护走咯， 都有啲跨省嘅情况出现噶。咁咧呢样嘢而家推行咧，系唔系最适合咧？我谂呢个都一个好大嘅问题。 嗱，我哋学校咧，除咗而家大家好惊咧，佢就会有呢个发烧啦，咁就系啲家长头痛啦，咁有另一样嘢咧，而家学校里边咧，我都唔知佢有几大趋势，但系就真系令到咧，今次系到啲老师好头痛。 哦、 老师直情咧，如果你又用发烧做比喻咧，佢真系见到就话：，哇，不如你俾我告病假啦，我唔想处理啊，真系。 难处理嘅， 难处理 啊， 难 处理嘅， 就系影班相， 系 以前影班相冇乜嘢嘅。 因为近排咧就系陆陆续续影翻过去呢一年咧，即系虽然好大半年冇翻学啦，但系都影翻啲团体相。 难得有得翻学 啊，系 啊， 难得有翻学就快啲嚟嗱就影班相之余，又影一啲譬如泳队啊、校队啊，跟住乜队 或者唔同嘅社 啊， 好多兴趣组织咧都有啦，系啦，咁啊有影呢啲所谓组相啊、群相或者班相啦。咁我哋三个当年嗰个年代影相咪。影相咯， 系啊，梳靓啲个头， 梳靓啲个头咯，咁啊俾翻你啦。 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咧，可能我个年代比较近啦，影学生相同你哋两个差唔多。 琴日影真啊，你 我哋今日都着住校服系咪？ 系咯， 我哋咧影到最尾个张咧，系可以做啲调皮啲嘅动作 嘅， 但系我谂调皮嘅都系递只手指出嚟耶。 我而家都系递手指啊， 系嘛？ 不过而家就每人递唔同手指啫嘛，嗱，咁啊话 中指咁样， 中指就小事啊，真系， 中指都小事， 你信唔信啊？嗱。中指小事啊！嗱，而家 都唔会喺学校嚟讲，你即系咁样讲粗口、做粗口手势都系大件事。 嗱，因为今日有份报章咧，苹果咧就话收到咧有一个学校嘅毕业生咧，佢哋嘅投诉。 毕业生啊，即系讲中六嗰啲。 系啊，咁咧呢间中学嘅毕业生，佢哋投诉啲咩咧？就话佢哋咧嘅摄影师咧擅自修改佢哋毕业嘅大合照。吓，咁可能你听到就话，喂，而家边个影相唔修图啫？ 哦，系啊， 系咪先？阿 展 啊，次次影完都话可唔可以 V 面，可唔可以 V 面？ 系咪投诉执得唔靓？ 系啦系啦，乜嘢系咪？系咪我要美肌多啲啊？咁样又唔系？佢话咧啲学生咧，佢就话，喂，我哋影相咧，明明咧就举咗个手势嘅。但出到嚟咧，个手势唔同咗。 哦， 哇！呢个真系好劲，佢唔系净系将你 V 面啊， 一个半个定系全个班上每一个人都执咗佢哋只个手势啊。 嗱，佢系咁讲嘅，佢话咧呢一班嘅毕业生咧，佢哋影相嘅时候咧就做咗个手势。我决定咧只客观陈述佢嘅手势咧、 啊、 就是、有人举起五只手指，然后有人就举起一只手指。咁、 哦、 你点样解读咧？嗱，我觉得应该可以后话去讨论噶。咁结果咧出到嚟咧，我哋客观陈述咧。佢话有五名学生，最少有五名学生咧，明明举起咧五只手指同一只手指咧，就变咗四只手指同两只手指。 哦 ，OK。 嗱，佢呢个犀利啊！呢个似系咩咧？就系我哋以前咪玩嗰啲变魔术游戏咧，咪话嗱，你见到我两只手指啦，我一撞得翻一只手指咋，一撞 跟住就唔系究竟我有几多只手指，我又得我有十只手指 啦。 唔系唔系，我讲多次，以前个魔术咧系左边两只手指，右边一只手指，跟住你话嗱，我而家变魔术咯，一边。哇！我左手一隻手指，右手邊一兩隻手指啊！ 二同一都得噶， 系啦，總之你左右咧撞嚟撞去嘅。 哇！ 佢而家咧就話，佢哋影完呢個手勢咧，由一隻五一隻一，就變咗一隻四一隻二。 咁啱得咁巧啊，出到嚟都系六啊！ 我想话 数学好精啊， 同学仔投数投错咗啊！ 哎呀，点解啊？ 等于投错胎一样。 系啊，点解啊？ 佢虽然咧就系话咧，佢要投数就系、是、嗰个摄影师执相，系咪？但我觉得咧，一定系摄影师执噶啦，因为系佢先至识执相噶嘛，系咪？但我几肯定。 系 摄影师唔系佢话事要执相嗰个咯， 系 佢行动嗰个啫嘛。讲真啦，呢、這个手势几多只手指咧？ 系 对于好多学校嚟讲系 好敏感啊！而家 喂，你见到教育局啊，已经落咗好多唔同嘅 order 啦，教师啊要点样去教啲同学仔啊，唔好将啲咩政治嘅议题带入去啊。喂，呢、這个上晒新闻噶咯，系咪？ 系啊系啊。 边个最惊啊？个学校最惊啦， 真系最头痛添啊！ 系啊，真系头痛噶。其实都 因为而家即系讲大个，即系佢都大个啦，高中啦，系咪先？讲毕业生啦，系咪？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即係可能都學你話齋呢張班相係講緊古靈精怪噶嘛，係 冇錯， 唔係簡單嚟講張班相係 keep 一世嘅， 係啊 keep 一世 嘅，係啊咁樣嘅話你又有咧一定有你學校嗰個名啦， 係 喺個禮堂嗰度上面一定有大大條 banner 喺度噶嘛，咁樣可能咧張相流咗出去嘅話你唔執。学校啲校长老师 就俾人执咯， 系啦， 我唔帮你执相，我就俾人执， 系啦， 系好风声紧噶。嗰阵时听到一啲咧，就系学校又系咁样啦。跟住有个同学投诉啦，因为好似嗱，其实头先佢几个啫嘛，唔系全部人噶嘛。咁但系如果有大部分人咧，其中你嗰啲， 唔 系又如果有啲人唔做嘅时候咧，可能话，佢哋个个都做，我唔做唔得噶，可能要被逼咧，跟住又被投诉啦，即系向家长投诉嘅时候，家长向翻学校投诉，你呢班人你逼我仔去做呢个动作。 所以 违 禁 系 啊，违禁之计，一系咧你就唔好做啦、 嗯。 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咧，我建议你加三个字嗰个安全。 咩咧？ 你加劳动节， 咁就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日起一连三日在北京召开。今次会议将会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等，但是未知道会不会审议港区国安法。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和副主任张勇今早在会前没有回应会不会加开会议审议港区国安法以及香港的相关案件是否要回内地审判等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较早前说，本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有调整，增加了加快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中央政府将会坚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切实保护各国在港企业和投资者的权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刘鹤向今日开幕的第十二届六家嘴论坛发表书面致辞，他强调中国将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改革开放举措，保护在华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刘鹤又说，应该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北京在一个星期内新增百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国以外的全球疫情仍然未稳定，北京的风险虽然稍微调高，但是认为其他国家对香港的风险是大一些。何柏良说，因应北京的情况，建议特区政府收紧做法，包括是原本获豁免检疫而又来自北京的人士需要接受检测和检疫14日。另外由北京经陆路返港的人士亦都需要好像机场抵港人士一样要交深喉唾液样本。他又说，当局整体检测数量未有明显改善，对于高危群组的监测亦都一直采取被动做法，可能导致好迟才知道疫情的最新情况。因新型肺炎疫情关闭多月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今早重开， 开园之前有市民在园外排队。排头位的两位市民表示兴奋，期待入园之后可以观看表演。至于暂时不能够和乐园角色近距离互动，他们表示谅解，认为园方用其他方式替代亦都可以接受。游客入园之前需要经过体温检测站，并且要戴口罩。巡游大街和各个游戏设施的地上贴有标示，亦都有广播提醒游客保持距离。另外，近距离角色互动拍照和大型巡游表演将会暂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3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40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1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京东集团系报235蚊，腾讯控股450.4跌2毫。中芯国际22.5升8毫，美团点评172蚊跌4毫，阿里巴巴216.2跌1.6，吉利汽车12.38升4.8，港交所292.6跌1蚊，小米集团12.66齐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9。人民幣7.088，英磅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報22229點，跌226點。港金現價報15960蚊，升4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5.29美元，賣出1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另外去跑马地和北角方向慢车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歌词旋律优美，真挚抒怀，听落好舒服嘅心曲，我叫佢做靓歌。 一生都匆忙。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每晚用不同主题的靓歌陪住你。 Albert Lau 欧瑞强。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 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请用开心嘅声音扮演不得了。 哈哈，早晨啊，求你。 恐怖。 早晨啊，托尼。 啊，请问我合唔合格呢？ 100分啊，不过你超龄喎。 唔早讲。 依家咪讲你知啦。咁多位小一至中三嘅同学仔。 如果你都想有机会参演不得了剧场，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1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下一个小广播员肯定唔系我，但系随时系你啊。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呢排佢不停咁样去帮我哋寻找快乐的人个片，嗰、那个快问快答个片不停咁剪接，越剪就越高兴。哇！剪到天儿女神嘅时候，仲不停加咗好多心心心心心心。嗯，其实你嘅目的系啲乜嘢咧？吓、啊，系想遮掩啲咩啊？定系想话俾听？哎呀，其实我都好中意咁样去做呢个 editing 啊？定系咩原因咧？吓、啊，点解天然女神嗰条片你可以剪得咁落力嘅咧？有请曾志豪，你快答我大家。 你见我头先对你嘅态度，就知道我先系真正想帮你剪快问快答啦。你都未答完，我已经想停低咗啦。咁正如头先咧，我都立一立我哋快问快答咧，喺女神嗰条片度咧，好多听众都话中意咗佢好耐啦，好想听佢讲更多嘅嘢啊！我哋都系顺应民意啫，系咪先？冇办法噶，你放心啦，我剪自己条快问快答，我又何尝有加个心心俾自己咧？我哋呢啲一视同仁噶嘛，总之我哋三个全部都冇嘅，嘉宾就全部都有嘅。我哋再下个礼拜咧，到欧瑞强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加啲咩落去呢？等我諗下，不如加如火闪闪落去，唔知会唔会好靓呢？ Bring bring 如火 bring bring。嗱，呢排你戴口罩呢，可能已经戴到呢好闷啦，所以早阵子有呢一种呢七色彩虹口罩出现呢，大家简直係生活小确幸啊，係又好过冇啦，喺防疫里面都可以开开心心，咁都几好啊。咁我今日又再介绍多一款口罩俾你睇下。呢、這个口罩嘅设计呢係同人啊嗰、那个即係本性係有关嘅，就係咩呢？光明正大。咩叫光明正大啊？知唔知咧？之前就有人话喂，点解要立蒙面法？因为话咧，你戴咗口罩，我认唔到你啊嘛。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咧，其实可能系因为我唔舒服咧。我理得你，你一系就攞医生纸出嚟。咁点样可以两全其美呢？点样两全其美啊？点样可以咧又戴住口罩防病菌，但系又唔怕触犯到呢一个隐藏身份嘅呢一种嘅罪行咧？咁有冇透明口罩啊？有冇睇到你个样嘅透明口罩啊？sorry， 又未有嘅。如果有咧，都系嗰啲吓薄到咧防唔到菌嘅。除非你去到比利时啦，比利时佢哋就推出咗呢一款口罩。咦，我记得好似就真系即系上次阿田佢都话咧，嗰度亦都有蒙面法噶嘛。嗱，唔知系咪同呢样有关咧？佢就话咧，佢哋嘅即系喺布鲁塞尔嗰度咧，佢哋就话推出咗呢一个嘅睇到样嘅口罩。睇到样嘅口罩系咩意思呢？佢首先就用 3D 打印技术，将你个样咧就印咗落去个口罩上面，咁啊真系成个帽咁样嘅，咁然后戴上去系点样呢？你可以想象，你将个口罩戴上去，本来啱啱好咧个口罩就遮住你个鼻噶嘛，咁你鼻哥以上眼啊额头嗰啲咧系你真真实实嘅血肉之躯嚟噶，但系你鼻哥下边咧系个口罩，但系口罩个位置全部都系你个。面容嚟嘅，所以你就会见到你鼻哥嘅下半部分啦，同埋你嗰个笑容灿烂嘅大嘴巴就会印喺个口罩外边，而且由于佢用咗 3D 打印技术啊，嗰啲即系比较靓嘅设计之后咧，离远睇真系好似 一个真实嘅面容，唔觉系戴咗口罩，直情好似人哋嗰啲人体彩绘咧。你以为佢有着衫咧，其实佢乜嘢衫都冇着噶，系真系好似有嗰种咧效果。又或者嗰阵时有啲潮流衫咧，有啲嗰啲叫做 fake prints 啊，佢咧就好似假装咧，就话有条胎咧，其实你系冇嘅。就係呢種概念啦，哇！咁佢印出嚟咧，我見到佢個新聞片拍咧，就譬如喺酒吧度啦，或者喺啲餐廳裏面咧，主要就係嗰啲服務嘅行業。咁因為咧，大家就話，喂，都想見到佢笑容啊，同埋我都想認得咧嗰個 waiter 咧，究竟係邊個打邊個咧？佢就好貼心啊！佢話啲顧客咧見到個 waiter 咧離遠咧笑容滿面咁走埋嚟，近睇先知原來佢戴咗口罩咧，佢哋都覺得好開心，都係笑得好燦爛嘅。喂，嗱呢个做法系咪俾到好多灵感大家？第一，你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喺抗疫嘅环境里边咧，一样可以见到你嘅笑容。即系阿姜 B 嗰只歌《蒙着嘴说爱你》，而家咧就系、是、蒙住面咧都见到我笑住你，系啊，向你笑啊嘛。咁我哋可以做到呢一个温暖人心啦。咁第二，佢真系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要表明身份，你要光明正大嘅，咁可以有好多方法噶，唔使有咁多嘅犹豫噶。咁我哋以后就唔使太怕啲人咧戴住口罩，你一样会见到佢个样噶嘛，值得参考。比利时呢啲叫做笑容口罩啊！风头火势，我觉得咧，如果可以有唔同嘅表情嘅话咧，咁就真系更加好啦，因为佢哋剧场界咧可以攞呢个咧嚟更加放心叫大家入场。我戴住口罩都可以做戏噶，我咪最多换啫嘛。我而家开心就戴呢个口罩，我嬲就戴呢个口罩，咁咪大家都可以健康睇佢演出咯。唔知佢会唔会挑战呢一种口罩演技嘅挑战咧？交俾你啦，黄耀祖。 头先你讲嘅呢条片咧，我都有见到啊。但你知唔知我喺边一个人嘅面书嗰度见到噶？ 边个啊？ 我喺淑梅姐嘅 Facebook 度见到啊， 咁跟住咧， 淑梅姐咧都推介啊，即系佢话咧呢一个咧嘅笑容口罩咧，令到大家就算戴咗口罩，一样都可以笑容满面啊嘛。 系啊，你试唔试下带佢嚟做戏咁样啊？ 我唔想，系冇表情，因为得一个表情。 我都话会换咯，不停换啊嘛。 咁换几多个啫？咁样 剧狂换咯。 我喂，呢啲剧帝嚟嘅，七十二变个有。今日咧想讲风头火势咧，系嚟自台湾嘅一单新闻嚟嘅。其实内唔市咧喺香港咧都有类似嘅新闻出现嘅。已经不嬲都会话，明明系好事嚟噶，做善事嚟噶，但系永远咧大家影到嗰啲相啊，见到嗰啲片都会话，其实你明明个心好似想做好事，但你系做紧一啲坏事。估唔到台湾咧都有几多咁样嘅情况。讲紧嘅咧就系、是。放生平时就会话咧，可能一啲嘅宗教嘅仪式啦，可能你就会将一啲咧，譬如有人就会选择用鱼啦，有人会选择用虾啦，总之咧就系蟹又好，咩都好啦，唔同嘅海洋生物咧就掉翻落海，希望佢哋可以回归大自然。本来咧就系个美丽嘅事嚟嘅，但今次咧就有一个宗教嘅团体啊，佢哋咧就放生一啲蟹吓。不过你睇到嗰啲相嘅时候咧，就算连阿祖啊。我已经唔系好聪明嘅一个人嚟噶啦，你都会知道，咦？点解嗰啲蟹咧，你仲用绳绑住佢哋个钳嘅？绑住佢哋个钳，你将佢掉落海嘅话，咁好自然啫。佢点爬咧？佢点行咧？佢点食嘢咧？好明显就系掉落去嗰个人咧就好惊，谂住我要放生佢，但系唔好钳到我只手指，好矜贵噶。咁我继续绑住佢个蟹钳啦，咁样。唔係一隻半隻，你見到嘅數目都多嘅，就掉咗佢喺一啲嘅，可能係一啲溪間嗰度咧，因為都見到有幾多嘅石頭咁樣嘅，就係咁樣。好多人都會話啦，咁呢一批嘅蟹咧，應該都走唔甩，好難啊喺呢個大自然度生存到，最終咧都真係會死咗嘅。你諗下，食唔到嘢，行唔到路喎，係咪？但係呢個咧係唔止嘅，唔係一個單一嘅例子嚟嘅，亦都有人見到咧，又喺公園嗰度有人咧就放生大量嘅石斑咁樣啊。平時就可能會諗啦，哇，石斑嗰啲貴價魚點樣點樣咧咁樣，但係佢哋咧揀咗個地點咧就唔好啊，因為本身咧嗰個地點咧已經有好多當地嘅原生石斑㗎啦，但係佢哋咧就真係自相殘殺啊，變咗咧就互相食大家咁樣啊。就當局咧甚至有一啲嘅海洋嘅博物館啦，已經有特別嘅計劃。 咧係希望可以幫助到佢哋，但係咧都改變唔到，因為估計咧就是、有團體同埋有一啲個人嘅單位啦，不斷放生咧就導致啊佢哋咧就互相即係攻擊對方啊嗰啲石斑嗰啲魚咁樣，所以咧都唔係得到一個好開心嘅結局咁樣。我自己咧就冇宗教背景嘅，但我不嬲覺得任何宗教理應都係導人向善嘅。唔一定要放生先至代表你做咗一件善事嘅，系咪？其实做好人做善事嘅方法真系有好多。简单嚟讲，如果你自己要落海嘅时候，你唔识游水，你都会攞个水泡啦，系咪？就算你识游水，你唔会扎手扎脚再抌嚿石头绑住只脚咁样跳落海噶嘛？你咁样掉啲蟹落海，其实同咁样嘅做法有啲咩分别啫？要做好人做好事，第一样嘢。将心比己，你学识呢四个字嘅话咧，其实世界已经会变得美好咗啦。风头火势，我估我呢位拍档咧，应该就冇参与过任何呢啲放生嘅行动嘅，系咪？同埋我会话佢喺对于食材方面咧，对于动物方面咧，好有了解嘅。佢一早就会知道，你如果佢喺现场就会话，你咁样掉只蟹落去，咪即系等佢死？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即系早，你头先话我相信我冇去参与过啦，我系有去过一次，我就系想睇下啲人究竟系点样放生。当然啦，我就唔系揸住个兜掉嗰啲海鲜落海嗰啲人啦。咁我真系学你话斋，我真系睇到嗰啲情况咧，系都几即系佢哋唔系常滑梯常落个海度咯，佢哋嘣嘣嘣系掉落去嘅，即系好似你去跳海啦嗰啲咁嘅感觉嘅。所以都希望咧做嘅时候咧，明白个目的嘅，咁希望都就算系坚持有呢个活动嘅时候咧，都人道地咁样去帮佢哋啊，你锡佢落去又好，即系起码好似阿祖祖话斋，唔好绑住嗰只蟹，佢解都未解除，咁佢点样咧？咪即系送佢死系咪？嗱，小孩同埋毛孩咧，都系咧要大人咧悉心去照顾嘅，而照顾者嘅责任咧就真系重大嘅。有冇自问过自己系咪一个称职嘅照顾者咧？唉，睇到两个即系外国嘅新闻个案啦，都系关于咧照顾小孩同毛孩嘅问题嚟嘅，一个系悲剧，一个系不幸中之大幸啦。嗱，由于世界各地咧好多城市都禁足啊，系啦，就唔想出外出啦。咁喺今个月咧，咁好多地区咧都放宽咗准市民外出，而澳洲都系啊，佢哋封城咗几个月嘅时候咧，咁喺月头啊，今个月头咧就开翻啲食肆啊、铺头啊咁。啊，有个澳洲男咧，佢就约咗佢班朋友外出去食个早餐，咁啊开开心心啦，好耐冇见啊嘛。点知咧，佢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哦，场面一片混乱，入到屋企见到成屋都喺咧，又沿途由呢个走廊行到入屋个厅里面咧，全地都系棉花啊、海绵碎啊咁样，啲凳啊又翻咗晒咁样。究竟发生咩事呢？原来佢喺外出嘅时候，佢冇带埋佢嗰只狗仔啊。咁啊，除咗人啊会破坏之外，宠物都会喺主人唔喺度嘅时候咧发脾气，任意破坏嘅。嗱，呢个个案咧系不幸中之大幸，就系话佢只系破坏咗、整烂咗张梳化啫。但系如果嗰只狗仔乱咁跳、乱咁咬，我好容易出事噶。唔知啲宠物主人啊，当你哋出外出嘅时候，有冇将啲危险易碎或者易着火嘅物品收埋咧？啊，尤其是大热天时，更加唔可以咧闩埋只窗啊，因为咧即系你知噶啦，小动物佢本身身体已经周身毛好热噶啦嘛，就算室内啊都可以会有中暑嘅机会噶。咁啊，呢个系个案一啦，叫不幸中之大幸啦。咁啊，小朋友同埋毛孩都要真系要细心要照顾佢嘅，因为佢哋系乜都唔识噶嘛，所以一定要大人你要加倍注意。喺美国咧有一个爸爸，咁啊佢啊车住两个细路仔翻屋企，咁其实好正常，因为外国人是几乎人人都系咁样有架车，咁啊车出车入啦。咁架车一泊入屋咧，就已经系去到屋企嘅车房，唔知咩原因，嗰阿爸咧落咗车之后咧，就自己行咗入屋企嗰度面，可能又顾得滞啦。一瞓一入到屋一瞓就瞓咗五个钟，到佢醒咗嘅时候之后再睇，哦啲仔女边啊咁。周围揾都唔见，先至恍然大悟。哎呀，醒起啲仔女系咪架车度啊？结果悲剧发生咗啦，两个仔女喺呢个密闭车厢再加高温里面焗咗五个钟，相计两个都死咗啦。咁呢个爸爸就被控二级谋杀啦。年中其实呢啲悲剧咧都发生过唔少噶，所以咧美国咧佢有州份咧佢立咗一个新法例。 就是说所有的新车一定要安装这个警报系统，提醒司机，喂，你车厢后面还有人未落车的，那么当他想着锁车的时候，扮埋门的时候就会嘟嘟嘟嘟嘟，是啊，后面还有人，后面还有你的宠物，后面还有你的仔女，以减少呢大人因为分心而令到小朋友或者无孩呢无辜送上生命的，希望大家即是个照顾者都要小心小心啊。 Nothing less than pure love for you. You see, I'm the kind of woman that will. I don't like to keep my feelings inside. Gotta let it outside. Let the world know how much I feel for you. I even wrote a love song dedicated to you. So if you miss me, you really miss me. Why don't you come closer and kiss me, kiss me? 才相遇就有点想你，敢告诉你，别以为是寂寞而已，我知道自己的问题，茶不思饭不知的道理，你是我夜夜好犹豫，一个需要爱的人，一颗发了疯的心。 写一首歌，歌里面都是你的名，请相信我是用了心，自从你出现在梦里，生活就变得好美丽，把时间留给你，想着你和等着你。 好想为你淋一场雨，占领我的心，占领我的命，永远永远属于你。我是真的真的想你，真的真的想你，让我为你淋一场雨，占领我的心，占领我的命，此情此爱已永不渝。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 早晨， 皮肤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细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细眼茄，早晨啊，皮肤仔，我哋今日第一日着校服翻学啊， 系啊，好靓啊， 所以不如我哋就去环游下世界，上地理堂啦，好唔好？ 好啦， 第一个问题想考下你哋，睇你哋识唔识，知唔知道全世界最多桥梁嘅城市系边一度咧？ 最多桥梁嘅 城市 ，thank you。 点解 thank you 系最多啊？ 虽然老师话咧，翻学唔应该要有暴力啊，但我头先嗰下嗰个拳头涌咗出嚟啊！ 唔啱噶，真系。 因为个个都容易讲 thank you 啊。 咁啊，边个城市啊？ 边个城市会讲最多啊？ 咪咯，佢都唔啱。 我觉得系大陆，你即系中国。 中国是一个国家嚟嘅，我个问题系边一个城市？ 即系佢想收集个范围。 系啦，我可以俾 可唔可以俾个州啊？嗰啲区分我哋啊？ 欧洲， 欧洲最多 同埋佢哋嗰个城市咧， 好细嘅， 都真系细个， 细嘅哦。 咁你好多河嘅咧，我知维也纳。 维也 纳，你想你系咪想讲威尼斯啊？但系 威尼斯系、啊， 我知道佢想讲威尼斯，但系讲咗维也纳。 系咯，仲系维也纳。 系啊，好多河。 权威性出错名呢啲，其实佢答啱咗啦。 答啱咗啦， 已经。讲维也纳，但我知道佢个脑系谂紧威尼斯嘅。 你咁犀利嘅，你真系。 你见到佢咁肯定嗰个样，你就知系即系个仔，即系冇嘢好讲嘅仔。我都嚟嘅，真系。 你真系叻啊！你维也纳变威尼斯，嗱你仲要记得到佢咁样。 系啊， 我讲紧好多河啊。 咁你唔讲多瑙河，好多河。 嗱，因为咧真系同佢个地形有关嘅，就是、因为咧佢真系一个水都威尼斯啊嘛。我自己咧都去过两次嘅咁样。 好犀利喎！ 佢嗰度咧真系有好多桥，同佢嘅桥咧好特别嘅。有啲桥咧就系旧式嘅建筑嘅、啊，有啲咧你上嗰个桥咧会好惊嘅，因为咧你一条佢唔会压下压下。但两边都冇扶手噶、 哦， 但佢又唔系好阔，所以真系会几惊噶。 但系系咪三步就行得过去噶啦？ 咁如果三步行得过去，你跳过去都得，就唔使跳桥啦。 佢就唔使惊嘅。 真系激死我！佢真系好想令到人哋咧上堂。我揾咗啲相想同你哋分享。嗱、 啊， 譬如咧呢度有一个咧就是、一个桥咧就系、是、冇任何嘅扶手喺两边嘅，但系都有少少惊嘅。嗱嗱呢个系咪会惊多啲啊？ 大风啲我会多， 就成为咗好多嘅打卡位啦，亦都有啲新嘅建築嘅。咁呢個咧就係最多橋梁嘅城市，就 會選擇爬過去咯。 係好驚啊！ 好啦，仲有咧，仲有。 另外，我又想問下你哋啦，究竟每一年接待最多遊客嘅國家，嗱，咁就係國家嚇，係邊一個咧？ 遊客啊， 係啦， 遊客 係國家。 國家，我又俾啲提示你，今次 美國 唔係， 日本 都係歐洲， 都係歐洲噶。哦， 好多人去嗰度买嘢噶， 去咗意大利、 巴黎、 国家、 法国啊，如果 你明明啱噶啦，又要巴黎， 系啊，你又啱咗啊， 讲紧系法国 系最多游客啊， 系啊， 咩数字噶？ 我呢度有一个数字，2019年嘅数字啊， 咁犀利噶， 去到佢哋咧嘅嘅游客咧有5030万人次啊，比2018年咧仲多咗200万人次添。我哋成日话好强嘅国家，强国啦，系咪？嗱，但系其实咧佢哋嘅人咧，原来咧去到法国咧只系排第五高嘅啫。不过点解佢哋咁重要啊？对于法国嚟讲， 钱多， 因为佢哋使钱多啊，冇错啊。人数咧由中国嘅游客去法国咧就唔系最多噶，不过佢哋咧嘅消费总额咧就排喺第二位啊，所以对佢哋好紧要噶。 数包包嘛，我知道啊。 系啊，咁我哋今日学识咗最多桥同埋最多游客系咩地方啦吓？ 系又表明吴生信被告吴受警。又表明唔相信被告吴受警，关注佢嘅心智仲可唔可以教书。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中央政府将会坚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嘅重要作用，切实保护各国在港企业同埋投资者嘅权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刘鹤向今日开幕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发表书面致辞，他强调中国将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改革开放举措，保护在华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刘鹤又说应该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5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8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集团系报235.6。腾讯控股系报450.6，冇升跌。中芯国际22.9升1.2，美团点评169蚊，跌3.5。 阿里巴巴215.4跌2.4，吉利汽车12.4六升5.6，港交所292.6跌1蚊，小米集团12.62升1.2，建设银行6.14跌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16，瑞士法郎8.162，澳元5.315，加元5.708，新西兰元4.99，欧元8.7151。每百日元对港元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35。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9，跌226点。港金现价报15,960，升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6.13美元，賣出1,726.7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啦。較早前咧，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對開慢線嘅壞車咧，就已經拖走咗，一帶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去到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龍尾波就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啦，同埋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咸道北過海排到佛光街橋底。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仲有少少车龙嘅排到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观塘伟业街咧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一段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码头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咁就系青衣码头啦。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深一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黄耀祖做我们的好认真嘅，因为我个人好念旧嘅，每一段嘅过去都系我哋嘅集体回忆。 但系你衫裤鞋袜全部都买新嘅咯。 而歌曲就系为我哋结构成美好嘅回忆啦，我会好认真咁去拣每一首嘅经典歌。 喂，认真啦，几时肯俾我唱啊？ 想知我有几认真，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骚是我们的，但认真啦，亦都是你们的。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点样可以在30秒入面介绍陈冠中新书《北京零公里》？有人话是讲历史，有人话是讲饮讲食，又有人话是讲鬼讲灵异。书入面的吃货活货黑龙人究竟是人定是鬼？北京城市如何炼成的？活货哪吒城是不是真实存在？成本书想表达的嘢多到用急口令都讲唔晒，都系有请作者陈冠中自己新书自己讲。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陈冠中零公里，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吓，而家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 系，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咁啊，晏啲11:30咧，我哋今日咧有啊天怡嘅《寻找快乐的人》。 系嗱，我睇到一个报道，我净系睇到佢标题嗰几只字，我觉得。 Okay. 要讲，因为佢真系讲得够霸气，而我哋每一个人应该都会身同感受嘅。 系咩啊？ 佢个标题写住跟啲咩老细先算系人生无憾。 我人生无憾， 佢讲到咁大，人生无憾 系 啦， 系啦。你哋即系如果就咁问你哋两个先，佢最终咧佢有讲到五大类嘅，即系觉得如果一个老细咧可以做到咁嘅话咧，你即系作为佢嘅下属。跟住佢去打拼嘅话咧，条中气系顺。 我觉得我哋已经无憾啦。 我哋咁话，经历咁多个老细系咪先？ 经历咁多唔同嘅老细， 一次我拆咁多个老细， 系啊，我觉得无憾啦。 两个字可以有得捞咁耐啦。 我对我哋嚟讲咧，跟到一个咩老细最无憾咧，就系佢走我哋都未走嘅老细咯。系啦， 即系跟路走咯，你跟老细走， 唔系老细走我哋都唔走。 系打死唔走，简单嚟讲。 如果一个老细能够令到我哋咁样留得低咧，嗰啲真系我哋无憾啊！ 嗰个系间公司嚟嘅，留得睇啫，唔同关唔关老细事啦。 但系问题系我哋啲老细退休而走嘅，就唔系我哋逼到佢走嘅，系咪？ 唔系， 我谂你又逼唔到个老细走。 唔系，会噶会噶，你二季翻田。如果你再讲多几次咩啊，威尼斯咪即系咩话？头先讲咩维也纳咯， 系啊， 系啊，一样啫嘛。 你唔系以为荷兰同埋威尼斯唔系一样嘛？佢哋都有河噶，咁 系咯，一样咯，系咯。 呢个田嘅 feel 嚟。 桂林啊嘛，荷兰里边有个地方。 咩啊？阿姆斯特丹山水。夹天塔 系啊，咦 ？OK 喎，系啊 ，OK 喎 ，OK 喎，系啦系啦。 好，翻翻嚟先嗱，佢呢度咧就有五个点，睇你哋认唔认同？佢哋觉得咧，啊呢啲咧就是一个好老细啊， 系咪讲性格噶？ 或者行为啊？ 行为啊，好啦好啦。 第一样嘢，我觉得如果我遇到一个咁嘅老细，我都好彩我有遇过，我觉得。真系俾只手指佢嘅， 系咪？即系佢 不经不觉咁。 我唔系讲紧呢间公司嗰、那个，呢间 仲衰嗰啲情侣排外嗰啲真系。 系啊， 再 讲紧旧老细啊嘛。 死啊！我已经喺悬崖边噶啦，我想讲第一样嘢， 系咪请食 六个字？ 好啦， 勇于承认错误。 勇于承认错误。 系啦，佢就话咧，有一啲嘅老细 我都做到、啊。 你系咩人嘅老细？ 你个人生得高啊！即系激死我啫！我要唱 我纯粹讲特质啫嘛，系咯，我成日都勇于承认错误噶。不过括弧后面并非全部， 系啊， 唔系你直情括住并非就算啦，不如好 唔好啊？你 sorry sir 嚟噶嘛？你 OK 喎？ 系咯，嗱系咪我系咪矛盾啦？ 我又 sorry 系道歉。同埋承认错唔系两件事嚟嘅， 我唔错点道歉啫？ 佢系 有人 sorry 可以冇唔 我冇原因咁样 sorry 啊！我又唔通 咁你朝朝迟到翻嚟讲 sorry sorry 呢？ 系啊，我勇于承认错误咯。 咁样系咪叫做勇于？ 我勇于承认错误，但你冇叫我勇于改过啊嘛？我系承认咗错误啊，系咪先？ 你哋做立讲，我勇于承认错误，佢有做到。但系佢咩？嗰啲叫咩啊？咩 态度接受 咩啊？佢每一次都系嗰啲咧，揿错咗就系轻机嗰啲，即系唉。又輕機啦，每一次都係部機錯，唔係你錯嘅。 你試下，如果我下次連呢句都唔講，你仲嬲啊？ 我已經放棄咗唔嬲。 如果我輕機 嬲嘅話，我即 係嘛？如果好短啊！如果我輕機，跟住我就話：桂花田，係咪你啊？哇！咁到時真係維也納都 你就話又輕機係部機啦，但其實部機冇關係喎。你 係你部真係有啊！好啦，你第一點，第一點， 勇於承認錯誤。我話我頭先係邊一個嘅公司，我有經歷過，我覺得呢啲老闆，我真係想賺嘅。 咁我等呢度幾啊好多人咧，都會有個唔好嘅老細，佢唔勇於承認錯誤嘅喎。 邊度啊？ 好多人 哦，係啊，佢講大大公仔， 係啊，因為好多都會咧，明明係自己咧開會又講錯嘢啦，又交代得唔好啦，但又翻做咩？你做唔到噶，桂花田。但系跟住，其实嗰个下属又唔可以讲，老细系你讲嘅，你唔记得自己讲过咋，即系之类嘅嘢。但我同日本人即系做老板嘅公司合作过咧，呢一点咧嗱，我唔知系咪一个民族性定系乜嘢啦。唔系啊，即系譬如一啲公关公司啦， 佢真系紧密合作。好妒忌你，好妒忌你。 所以 佢一听到你话同日本人做嘢，佢就话你做侍应真系。 做侍应都唔系踩低噶，我哋都需要侍应噶嘛，系咪？但系咧，你同佢哋合作嘅时候咧，你即系佢哋首先一定要一齐开会嘅，喺开始个活动之前，完咗会检讨嘅。而嗰班老细们咧，佢哋系会喺开会检讨嘅时候会讲系。頭先我應該要聽你講多啲，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唔夠好，佢哋有呢一樣嘢噶，喺呢個咧對於我自己係一個學習嚟嘅，所以我覺得老細做到勇於承認錯誤係好嘅。好，另外一個佢就係話啦，尊重啊啲乜嘢咧就係、是、嗰啲下屬。 佢哋个心啊，究竟谂紧啲乜嘢？所以就算佢要批评嘅话咧， 系 佢识得点到即止。 哦， 我觉得呢个系难噶。 四个字嘅粗口讲两句就够啦，另低嗰两句就讲就唔使嘅。 你意会啦。 正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问候别人就留三分，系啦，讲几句就够啦。 就算我系咪老细都好啦，我觉得呢一点我系绝对做唔到嘅。 哦， 我忍唔到口嘅有阵时，即系讲下讲下讲多咗。 唔系你话忍唔到口啫，你系表咗态，但系你都唔会讲啲好核突嘅说话噶嘛。 但有阵时咧，如果人哋系明白嘅话，其实你讲一句，你到 point 嘅话，其实你唔使讲七十二句，或者隔咗三日之后又重复一次提提你嗰啲。 所以我做唔到老细啦，系 啊。但有阵时咧，即系有啲嘅老细咧，佢讲完又讲，讲完又讲，但系其实唔使讲咁多次噶，做到点到即止嘅话咧，佢话咧其实真系可以增进到啊，即、就、系、是、老细同埋下属佢哋嘅关系啊，起码佢会知道你顾及我内心感受嘅、嗯，你哋认唔认同？ 咁梗系认同啦，呢、這个唔好话做人老细啊，做人老豆老母都要啦。 其实做人都要、 啊。其实你而家发觉头呢两样咧，你摆落阿爸阿妈身上咩，都仲系适用噶、 嗯。 即系个仔就话啦，如果我遇到一个勇于认错嘅阿爸阿妈咧，咁就好啦咁样。如果咧佢可以闹我嘅时候咧，点到即止咁啊 good 啦。 系、okay, 暂时都适用噶、啊。 做任何朋友都系噶。 我都认同啊，即系佢譬如佢 诶，都系啊。 个文章举咗个例子啊，就 系、 是、有阵时咧，你讲说话其实可能都系火遮眼嘅啫，系咪？但你个用字用得唔好啊，即系譬如可能有份文件明明系做得唔。好噶啦，老细同你讲啊，不如你double check 多一次啊，睇一睇啊，可能只系咁，定系会，定可能有啲人真系会针对性同唔好用性啲，即系话 你只眼有事啊吓，咁、样睇唔到噶吓，你又知你冇 double check 翻嚟俾我咁样，要我同你 check 翻转头，咁即系有啲老细会系咁噶嘛？ 你冇 check 嘅咩？ 咁我请你翻嚟做咩啊？ 你系啦，你冇啊？咦，你学得咁好嘅，你边度学？你打呢份工嘅啫， 唔系但系 边度翻嚟噶？ 我睇爱瑜伽大小姐成。 但我突然间谂翻咧，我又有保留，我拍一困先。我记得咧有一啲好成功嘅管理人员啊， 系 咁，其实佢嘅 style 咧就系以呢一个咧即系狂轰滥炸咧就见称嘅， 系。 譬如咧，我记得咧曼联嗰阵时领队咧费格逊咧，佢出晒名咧，因为 鞋啊嘛， 佢有个外号叫做吹风机啊， 嗯， 即系啲风筒啊。佢话咧，当佢闹人嘅时候咧，就好似喺你耳边开住个风筒咧，咁你谂下有几嘈，除非你用嗰只咩神嘅啫，都正极有限啦，系咪？ 神 系啦，除非你用 E 神嘅啫。喂，咁但系嗱，你唔好理佢，一定系嚼到你七彩嘅，佢唔会话到嘴边留半句嘅。 系 咁，但系暂时曼联毁佢之后。咩功分都攞唔翻， 系啊， 嗱，所以好系咪一个好嘅老细咧、 欸？但我 其实又真系睇下你点理解个定义，可能佢对啲球员咧，哇，又细心又体贴啊，照顾到你咧，真系好愿意为佢打波，但系最后咧个功绩打唔到出嚟。 嗱、欸，我觉得两睇嘅，睇下嗰个人受唔受。有啲人咧系真系中意，你闹我，你话我，你鞭我啦咁样嘅。但系有啲受唔到噶，或者你如果你头先用费格逊嚟做例子，碧咸同佢啊，犹如即系爸爸同仔咁样嘅关系啦， 最后都要走。 系啦，最后都要走，亦都有据闻就有。掉个鞋嘅， 系咯系咯， 即系靠个 有啊， 除咗靠只脚之外，佢靠个样都要揾食咁，揾更加多钱添啊，系咪？ 系啦， 即系但后屘咧都有啲嘅传闻就会话系父子关系依然系 keep 住到嘅，但系唔会选择做上司同下属嘅关系。 系 啊，即系我唔同嘅。 系啦，可能你系呢个办法系好成功嘅，但我未必会选择做一个下属嘅身份咁样去同你沟通。 好，继续。 好，下一个，等我揿翻出嚟先。 好， 讲得太耐，冇咗个系啦， 系啦， 就系。落手落脚， 我落手落脚。 如果一个人，你个老细唔系就叫你做嘢，佢真系会接起衫袖，见到有一样嘢要处理，佢唔系第一个反应系，阿田你帮我乜乜乜，而系，我帮手一齐做，有呢个行动嘅话咧，佢哋就会觉得，哇！无憾啦，呢、這个老细 呢个 信得过 嘅，即系你会觉得咧，即系如果作为员工咧，你见到老细一齐咧，你真系一来咧，你唔会偷懒啦，更加会积极啦，因为哇，连佢都即系高高在上都同你一齐咁样，所以即系并肩作战呢个好紧要噶， 即系新鲜事卒， 系 新鲜事卒，系 啦，即系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佢会当你嘅下属。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解释多少少的。 Okay. 鬼不知道他是人咩除非你个下属是一个 robot 来的是不是他就说呢即有少少个感觉就是将心比己。即将心比己就是你都有屋企人的。你都应该要有放工的时间你都有作息的时间。我日日在这里捽你捽你捽你叫你俾条身翘我。我在这里捽咗你四十八小时你都冇的话其实都是冇的是不是反而我有阵时要懂得对你人道一点的话呢那你就可能会有更加好的货交到俾公司啦咁样。 哦即其实来到这一格呢暂时我听到呢都是希望一个老细呢就唔好做一个老细的事。因为头先所讲嘅全部都系我哋一啲平常人咧会做嘅，但你永远都觉得个老细做唔到啊嘛。 即係有同理心嘅、 啊、新鮮事卒立埋三袖啊，同埋咧會體諒你早啲放工翻屋企啊。我知道我點捽都捽唔到你啊，咁樣咧、 嗯。 其實一路數落去咧，就係一啲唔係老細會講嘅説話咯。 唔係應該都有啲嘅，但係問題係佔幾多嘅 percent 啫？可能一百個老細裏面先可能得幾個係可以做到呢啲。 我要去到人生無憾喎、 啊，無憾喎、啊啊。 其實真係可以不可求啊，唔止好多嘢都可以不可求噶。 因為咧，譬如我你講到呢度咧，我諗起之前有另一篇嗰啲叫職場呢啲咁樣嘅潮文。之類咧，佢有個見解好得意喎。佢話咧要揾一個咧唔好太叻嘅老細。 點解咧？ 佢話咧，如果個老細太叻咧，直情係所有嘢都係你冇機會喺佢身上面咧，即係可能會得到有咩成功感。 哦、 你永遠咧喺佢面前咧，你都係自愧不如啦，好渣。 好似永遠都慢過老闆一步嘅，因為佢太聰明啦。 唔係渣過佢啊， 係啦。 同埋咧，你覺得自己係冇需要啊，冇存在價值，佢咩都佢搞亂。 唔係呢啲老細要跟嘅。跟完佢之後你走，因為你喺佢身上面學到嘢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嗰個呢個係好得意嘅，因為你呢個係正路嘅諗法，亦都我覺得啱嘅。但係咧，佢嗰個可能係啲即係過來人經驗之談咧，佢就話其實咧，如果你想即係自己好過啲嘅話咧，記得揾一個渣啲嘅老細， 係 佢就會咧放手俾你做多啲啦。 咁即係我哋 interview 嘅時候咧，係我明明去見工，其實我就 check 睇個老細醒唔醒先， 係啦， 唔係咁睇下你，亦都睇下你喺職場裏面咧係初哥啊，即係啱啱新入職嗰啲人啦，定係點咯？如果我覺得新入職嗰啲咧。不妨去捱下，即系揾个叻个，即系自问。 我觉得我直情觉得唔系净系叻啊，我觉得叻唔叻你都要听人哋讲 啊， 好定唔好你都有嘢可以学到。 系啊系啊，最紧要咧，即系翻份工咧，系从老细里面咧系学到一啲嘢。 系， 因为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呢啲人生经验咧，因为佢真系经验过你噶嘛，系咪先？所以即系呢个要去学习咯，除咗学工作上面嘅要做。 系啊，咁我祝福喺度啦，祝福大家。如果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揾到个好嘅老细嘅话，咁啊努力跟佢学嘢咯。 咁你会抌有几廿万嗰啲 认命啦，嗰啲就因为我谂大部分都好难遇到一个咧。令你真系人生无憾嘅老细啊！ 情同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 休下李林都不要唱住啊！一听到桂花田跟我哋准备介绍呢单新闻，我即刻就即刻想听啊！系啊，你唔好令我哋失望啊！我哋唔好讲出嚟住。 哦，好好好。 系啦，我哋睇下最尾佢符唔符呢个本质先。啊，你嚟啊！系啊，认错。 在呢个疫症期间啊，即系个个都系啊少出街咁样，多咗叫外卖系咪？ 系， 你哋多唔多叫外卖？ 唔多，不过有，比平时轻轻多咗，都唔系都冇乜咯。其实我好少一次半次嗰啲都系。 阿豪仔就佢自己外卖啦， 有成嗌外卖咯。 系咩？咁点啊？ 佢而家又少咗工人姐姐嘛，嗌外卖机会绝对会多咗啦。 咁点啊？点样交收啊？ 自取咯。 哦、 自取其辱咯！ 哦，即系佢自己去攞嘅，就唔系人哋送到你屋企嘅。 一次咯，送 pizza 啫嘛，佢、就本来都唔想送上嚟平台噶啦。 哦，会噶？ 系啊，佢直情就入咗楼下大堂就算咗，因为佢哋都唔想直情唔想入屋苑啊，或者入大门里边咯。 咁好啦，嗱，咁喺呢啲情况咧，咁通常啲你哋咧就会俾多啲 tips 啦，因为喺呢段时间咧，佢哋都辛苦噶嘛，系咪？又冒住咁大嘅风险，咁可能咧就以呢个打赏呢个小费俾佢哋。就作为一个好啦，辛苦你哋啦咁。 系系系 喺俄罗斯， 俄罗斯 佢有一个靓女， 靓女 佢喺有一次无意中， 无意中 匆匆下凉， 匆匆下凉， 突然间叮当，佢叫咗外卖。 哎哟， 叮当咁样，哎哟，早到咗，佢又匆下凉， 系 咁结果咧，佢就匆匆忙忙咁，跟住笠条大毛巾箍住个身，就走去打开门，跟住就系唔好意思啊，系啊，系 诶，早到咗，画面好多啊， 好多啊， 跟住 好多俄罗斯方法，我见到， 你讲得啱啊，真系，唯有俄罗斯方法先出得街而家。 由于佢系一个演员嚟噶噃， 演员， 咁佢咧就突然间因为嗰次，早嗰个人早到咗之后咧，佢就包住条毛巾之后咧， 甩咗， 唔系包住毛巾去接外接咗佢即系叫个外卖嘅时候，佢忽发奇想喎， 系。 嗰啲送货嗰啲嗰啲叫哥哥仔啦吓，咁佢都好辛苦噶，佢冒住咁大嘅险就送货俾我哋，于是 佢就 每次嗌外卖嘅时候， 佢都俾帮佢嗌翻个外卖， 佢都嗰条毛巾唔要啦， 吓 嗰条大毛巾唔需要啦， 佢咩演员嚟噶？ 佢系一个俄罗斯演员咯， 唔系即系变犯先得噶。 唔系佢就即系 会唔会动作爱情片嘅做？ 博出位嗰啲咯，我谂嗰啲即系 边个唔博出位先得噶？ 都系一个网红嚟嘅，总之咧就每一次咧人送外卖嗰阵时咧， 睇上去好靓女喎。 上半身咧就系冇着衫，下半身都好似得条底裤仔咁样嘅啫。跟住就 welcome， 多谢你送外卖啦， 辛苦你啦。 究竟边个先系真正送外卖嗰个咧？咁喺单新闻里面，我 佢而家仲要唔要外卖啊？ 系， 我而家。都可以送 嘅喎， 哇！我羅宋湯我送喎，真係。咁我有冇話佢而家逼爆咗門口啊？定點啊？ 哦， 即係個個單都唔要啊，淨係送俾佢咁樣。 啊，有啲就真係多手多腳去掂佢噶。 係啊， 得咁樣。 有啲都會呆一呆咁樣嘅。 呆咗嗰陣時啊， 真係 有啲尷尬嘅。 咁樣。 係啊，咁佢就係想造福人群啊。 啊，係啊，佢就係想咁樣答謝，以身體答謝嗰啲外賣仔。 咁你估啲外賣朋友會唔會想俾貼士份真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今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活动指引，列明为备存资料作记录用途，各个点票站和中央点票站，包括点票区范围内，会装设摄录设备，摄录点票站的实际情况，希望有助保障点票站内公众人士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在点票过程中，若果有任何人士在场内喧哗或者叫嚣，票站主任会即时暂停点票工作，直至恢复秩序为止。如果有关人士拒绝遵守票站主任的指示，继续作出滋扰行为，工作人员和警务人员会将有关人士 逐離點票站，然後先至恢復點票。關閉多月的香港迪士尼樂園今早早10點重開，大批已經預約的遊客到樂園遊玩。樂園又邀請超過100個居住在離島區的家庭到訪。排頭位的兩位市民表示興奮，至於暫時不能夠同樂園角色近距離互動，他們表示諒解，認為園方用其他方式替代亦都可以接受。有穿著米奇和米妮老鼠服飾的市民說，對於事隔多個月再到樂園感到激動。香港迪士尼行政總裁楊善妮今早早出席儀式，歡迎賓客重臨，又感謝香港社會、醫護人員和迪士尼員工的努力。有區議員接獲一名自閉症男子求助，指他在612事件一週年當晚被警員拘捕，期間被噴胡椒噴霧和推跌，亦都被語言威嚇，在警署內4個小時沒有合適成人陪伴，質疑警方沒有按指引處理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人士。警方回覆說，那名被捕人士在拘留期間，警員已經透過他提供的資料盡快聯絡他的家人到警署提供支援，等到他的家人到達警署之後才為他錄取口供，強調警隊十分重視保障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人士的權利。警方又說，在6月12日行動當晚，那名26歲示威者在軒尼斯道多次無視警方警告，拒絕離開，警員是於是使用所需最低武力將他制服，他涉嫌非法集結被捕，已經獲准保釋候查。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即將出版新書，美國傳媒引述書中節錄披露，總統特朗普曾經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協助他競選連任。美國司法部向聯邦法院申請緊急臨時禁制令，尋求禁止博爾頓的新書出版。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說，博爾頓未獲批准之下在書中公布高度機密的信息是違法行為，言論亦都涉及侮辱他本人。《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當地星期三刊登書中部分內容，提到特朗普去年6月和習近平會面的時候，暗示憑著中國的經濟實力可以影響競選活動，要求習近平確保他可以勝出，又強調美國農民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增加購買美國大豆和小麥可以影響選舉結果。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酷熱，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88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6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集团报235.4，腾讯控股454蚊，升3.6，中芯國際是報22.5，升8毫；美團點評169.1，跌3.3；阿里巴巴216.6，跌1.2；吉利汽車12.56，升6.6；港交所294.2，升6毫；建設銀行6.18，升係跌咗3仙；工商銀行5.11，跌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92，瑞士法郎0.95，加元1.357，人民幣7.08，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日經平均指數報22,369點，係跌85點。港金現價報15,950蚊，升30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4.8美元，賣出1726.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界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界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长沙环嘅大南西街有爆水管，大南西街介乎长顺街至到长怡街一段咧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一带就车多。就是封了一段的大南西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月骏业街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黄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青山公路沙仓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平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嘅，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鍾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鍾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揀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到嚟11:40啊，讲下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刚刚生效啊。咁希望咧，即系就嚟12点啦，烈日当空嘅时候，户外工作嘅朋友记得休息下，饮多杯水。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仲有 黄天仪。寻找快乐的人，即刻开始啦。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嚟啦！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啊，今集嘅嘉宾有佢，令到曾志豪系咪有少少心动咧？有女神喎、 啊、 你？ 唔系我心动事少啊！桂花田为咗佢出动战衣同你困过。 哇！你估佢啲 lace 乱咁攞出嚟噶？你有面啊！话俾你知。 神，点都要俾翻个面咧。同埋我哋啊，同阿天怡合作过嚟做风骚发回人噶嘛。 系，我哋严格嚟讲，今次系重组啊。 欢迎黄天怡， 多谢你哋。 嗱，咁嚟啦，我哋每一集嘅节目咧，第一条问题都会系咁问嘅。 系， 黄天怡，你觉得你系咪一个容易开心嘅人呢？ 我算系一个容易开心嘅人，我好容易唔开心，同一时间都。 我好正常。 我哋个个都似嘅，我哋个表面嗰个面咧就好似哇好开心啊嗰样嘢，但其实你嗰个抑郁底喺边一度嚟嘅咧咁样。 抑郁唔知道，我细个完全系冇乜抑郁底嘅， 系 我系嗰啲即系每日起身都系哇阳光喺我上面嗰啲人嚟嘅，但唔知点解越大个反而越容易唔开心咯。 系咪开始你觉得你离个阳光嘅距离越嚟越远啊？ 可能系因为你大个， 长唔高嘅，乜跌唔到个太阳。 呢个都系啦，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去解释就系咩咧？解释就系你明白到呢个世界太多事啊， 即系都唔系自己人力可以控制到的。 冇错啦， 责任感重咗啊。 系啊，你知道好多嘢唔系细个谂得咁容易，或者唔系、原来唔系有啲嘢你努力就可以达到嘅，例如长高咁样。咁、所以你慢慢就觉得啊，好似有啲嘢你想得到，但系原来好似离你好远噶，咁你就好自然又容易咁样唔开心咯。 咁爱情属唔属于系你咧？好难达到，但系又俾你攞到嘅其中一个范畴啊。 算系咁、真系 系嘛？因为我哋、 我都曾经为爱情流过好多眼泪嘅。 咩嗱咁嗰啲咩结婚嗰啲唔讲住，讲从前先。 系啊，咁边个伤害得你最紧？ 讲出嚟唔识讲，我讲佢个名都冇人识。 同埋你都唔帮系会手下留情嘅，你都应该系个人嘅应该。 唔系、 唔系啊。 除咗初戀嗰個係我飛佢之外咧，跟住我拍拖嗰啲全部都係人哋飛我。 係啊， 經驗多唔多嘅天怡？ 唔多嘅，唔多嘅。 但每一次係咪都 係 傷亡慘重，哇！一身血痕嗰啲嚟㗎。 係每次都喊到死去活來嗰啲嚟嘅。 衰咩咧咁？ 唔啱 timing 咯。 唔啱 timing。 係啊，因為咧又好得意嘅喎，即係雖然我話。除了第一個男朋友是我飛他，然後之後那些都是他們飛我、但是很多時候我都可以維持到一個叫做友好的狀態的，往後來講就算即刻不得，之後都可以即是叫做有可能有少少聯絡啊，或者還是朋友來 的，即是友達來的， 是啦，但是沒有友達以上的了之後但是他們呢都即由不同的途徑啦，你知道對方呢是咁样讲好自大，佢系觉得可惜嘅。 哇， 唔自大，我哋最中意呢啲， 系咯。 但系点解你会得到呢一个信息咧？ 有啲系当事人自己讲俾我知嘅， 系 系啦， 即系念念不忘。 唔系嗰种念，系觉得哦，即系咯，即系可能以前佢觉得你咁样对我系唔好嘅，或者你咁样做系唔符合我嘅要求嘅，但可能往后佢觉得其实你咁样做系啱嘅，当时或者你咁样系。冇错嘅，你咁样对我，其实我知而家先知道系好嘅，有少少似阿妈嘅感觉咯。 系咪礼貌上咧？即系话俾你听，其实你都好嘅。 我觉得唔系礼貌上，因为唔系我主动问佢，你觉得我以前点啊？唔系嗰。 而家系咪好后悔咧？所以一世咧嗰啲咁唔系啊嘛。 即系我唔系刻意导向嗰条问题。 听翻佢哋咁讲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里面有啲？啊，飘飘然 沾沾咯，自己喺度 沾会啊，系嘛？ 有，嗰都系唔识嘢，你真系。 你系咪第一眼就已经赞阿诗君噶？ 冇特别印象，觉得佢肥仔一个咁样咯。嗰阵时喺天花我识噶，我哋。 哦。 其实好多人以为我哋系入咗行之后好耐，甚至乎系呢几年先识。其实根本当初我一入行冇几耐就已经识佢。当时咧，我记得我喺天花入边自己嘅节目咧，我系已经试过写广播剧，但系啲比较简单啲嘅。嗰阵时我就系、是。 同鄭思君一起寫廣播劇，叫做《我等你等我》。我覺得如果以我嘅解讀咧，就係、是、可能一相識嘅時候，其實有啲好感，但係嗰種好感未去到要做男女朋友，咁就保持咗一個真係好似好友好嘅關係咁樣。但係我哋嗰、那個嗰、那個相處好得意，我哋可能有一排成日見，跟住有一排好耐都冇見咁、樣嗰種嘅朋友嚟嘅，係啦。 咁去到咩時候令到你哋兩個行多咗一步咧？咁 應該係大概五六年前，我哋喺廣播度相遇。 係、 當時咧，佢喺商台行過嚟出嚟攞車，我就喺港台行落去，跟住我哋就撞到。嗰陣時已經好耐冇見過面噶啦，咁我撞到咪喂。咁啱嘅，即係嗰啲啦。喂，得閒食飯啦，佢即係啲好老土嘅。 係啦 係啦，唔係其實嗰陣時只不過好耐冇見，同埋係真係覺得會不如食餐飯啦。咁耐冇見，佢嗰陣時喺商台做緊節目啊嘛。咁跟住我好啊，咁跟住佢就好快已經打電話嚟，即係話咁約食飯啦。就係嗰陣時開始見翻面咧。咁你又開始傾偈，知道大家嘅感情狀態都係 真空， 都係真空啦，係啦，可能就令佢覺得，咦呢單嘢 係 啦， 仲唔係你咁啊？ 呢個差別可能啱喎咁樣。 咁佢嚟到呢一步咧，佢係純粹係所謂順水推舟啊，定係佢真係再做多咗好多嘢嚟進攻噶？ 咁做多咗好多嘢，你真係追人啊嘛！啊你而家唔係淨 係咁同以前佢同你做朋友有咩唔同啊？喺佢追你嘅過程 裏邊，獻殷勤咯， 同埋佢會做啲咩㗎？我 追多咗咯，嚇係咪啊？係咪 獻殷 勤咯，係啊， 嗰 啲 咩寫情詩啊， 接你收工嗰啲咯，啊你去邊啊？我順便車埋你啊！明明唔信我都嚟車你嗰啲咁， 即係全部做曬出嚟。 我覺得你哋兩個係好近嘅，近嗰個咧係你哋嗰、那個。个频率我唔知点样去讲，你哋谂嘅嘢咧好似嘅，你自己觉唔觉噶？ 我哋嗰个讲嘢嗰个 rhythm 系好近，即系好叫做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系啦， 即系我哋可以讲好耐都得嘅。但系只不过我哋谂嘢其实好唔似咯。 嗯，边个正面啲谂嘢？ 佢正面啲嘅， 系 佢系一个比较正面乐观嘅人嚟嘅，我系一个比较。悲观同埋多咿咿呀呀嘅人嚟嘅， 系咪因为佢有咁多逆境，反而就锻炼咗佢正面？ 我觉得， 而你咧就成日万千宠爱，个个都话你女神咧，你系谂好多咧逆向思维嘅嘢出嚟。 我觉得同嗰、那个即系真系嗰个家庭背景应该有关嘅，即系我屋企咧系嗰啲好。即係好普通咧，當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循規蹈矩嘅小朋友嚟嘅，即係讀書咯。雖然都有偷偷地出街玩嗰啲，但係都我算係一個乖嘅小朋友。 唔使驚，阿天喺你面前佢係最勁嗰個， 佢係最壞嘅 先驅啊！廣播到先驅，係啊，係 啊，即係我冇乜。即系冇乜好唔细个嘅话，唔算好多唔如意咯，即系好愉快嘅童年咁咯。咁佢就比较即系叫做即系可能因为有遗传病啊，成日即系可能要入医院啊咁样。可能佢同埋屋企可能有啲经济嘅问题啊。曾经佢同我讲过，佢试过一个月都系食嗰啲便利店嗰啲饭盒，嗰啲叮嗰啲饭咯。 系，反而就令到佢个人变得。積極咗，正面咗，經歷過。 你諗下，你以前如果我都見證過佢，佢喺茶餐廳要問人借錢先可以食到個茶餐嘅時候，咁而家係可以求其你自己落街掃街都冇事，仲有錢剩添，有咩開心得過咁咧？即係仲有啲乜嘢值得唔開心咧？咁究竟係啊？ 呢點係咪你作為太太好欣賞佢嘅其中一樣嘢？ 咁都係嘅，係啊，因為我試過即係我有啲可能唔係咁。如意嘅事去同佢讲啦，咁可能佢都会，即系佢会觉得吓、有咩唔大不了啫咁样。咁、我其实咧，我又觉得佢咁样讲完，我觉得系有咩唔咁大不了咧？其实咁样，因为我通常我嘅委屈咧，好无聊，我委屈咧多数都系源自我嘅工作噶， 系 好神奇噶，即系我好少系因为同朋友相处得唔开心去。 生活上面嘅嘢 系啦系啦，或者屋企唔开心啊，我冇呢啲啊，我永远都系即系工作。咁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咧， 你冇呃我，你阿天儿同我讲，佢好容易嚟了， 系啊， 估唔到快过天啊，你嚟了快得，還 证明我哋喺录音室啲暗个灯咧，阿桂花田 系有用噶，系咪啊？ 桂花田， 所以我第一时间要熄灯， 系好眼前，即系唔系代表我伤心，我纯粹系我唔知 委屈，好委屈就会系咁样， 都唔系委屈啊， 系啊，我唔知啊，我 就 有阵时我都唔知点解自己啲眼泪会跑出嚟，唔使惊冇事啊。 即系阿思君俾你嘅安慰咧，就系即系打中你嘅心嘅，即系帮到你。 係咯，我覺得佢比較理性啲咯。咁佢都曾經講過句説話，就話你工作唔使擺咁多感情落去。 嗯， 其實我第一下聽到係覺得點可以咁㗎？ 工作嚟㗎嘛， 點可以冇感情㗎？即係覺得做嘢要有 passion， 要即係有好多呢啲係啦，或者要點解唔可以有感情？但係咧，你諗諗下呢句説話係啱嘅。就是工作不要擺那麼多感情，其實就是因為工作不是你的唯一嘛。我覺得那個作用就是他說一句說話，我未必是接收他的意思，但兜一個圈我都得到我想要的安慰劑的效果。 剛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歡對嗎？不然怎麼一直牽我的手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但你同阿思君的婚姻呢，即我哋大家你见到娱乐版访问你的时候呢，全部都有個角度，都會話：喂，你擔唔擔心佢？個遺傳病啊，你哋下一代啊，甚至乎講好多咧，就係你哋嘅身份。嗱，有啲人就會用身份嚟界定你哋嘅高低啦。有啲人調翻轉就話：唔係，我覺得咧，佢唔靚仔，我襯唔起女神。所以其實呢度種種好多，你知唔知啊？好多聽眾啦、啊，之前我見過討論區裏邊有啲人話：女神咁樣就俾佢攞走咗啦。 佢哋抬高我啫，其實我又真係唔覺得自己。我老實講喎，可能咧你細細個啊，講緊讀幼稚園、小學，你都仲會覺得自己好靚嗰啲咁樣。但你越大個，尤其是我入咗做廣播，你見到咁多唔同嘅人， 係 啊，喺個電台行過，你唔會覺得自己靚噶啦。 嗯， 我估你係講緊即係可能即係，我唔係外貌啦，就係頭先即係啲記者好中意寫我遺傳病。咁但係咧，我認識咗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冇人哋諗到咁誇張嘅，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諗到係，哇，佢會唔會咧即係有啲咩突發嘅嘢會發生㗎？突然間，或者佢係咪要成日去醫院㗎？咁樣其實根本就唔係 唔需要， 唔係咁樣咯。係啊，因為其實科技已經好發達㗎啦，而家仲有其實。好多香港嘅人咧，就算佢冇呢一个显性咧，其实佢系有隐性嘅地中海贫血基因嘅。咁、当然啦，佢比较唔好彩，佢爸爸妈妈即系遗传咗就系、是、哦，原来佢系重型嘅咁样。咁你话我究竟有冇考虑呢一样嘢咧？唔系完全冇谂过，但系并不是我嘅主要考慮因素之一咯。咁當然唯一嘅考慮咪就係、是、啊，其實我將來會唔會想要小朋友咧？咁如果有小朋友，我係應該要點做啊？即係反而係呢個問題， 呢個都好多人問嘅喎， 好 多人問就問 exactly 就問啦。咁女神你而家下一代點諗啊？ 真係好醫學上咧，我唔夠膽講啊，但係總之咧，我真係我都唔怕講，就係我去過做檢查咧，我係一個好好彩嘅人，我係冇隱性嘅基因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嘅下一代咧，絕對不會有呢個重型地中海貧血， 係 即係唔會需要話每個月去醫院輸血，係一定唔會㗎啦。咁、但係佢有機會有一個叫做輕微嘅贫血，呢、个只系都系有机会啫。咁但系轻微贫血其实又系 好多人都有啊， 好长系啦，同埋 我都有、啊， 又系绝对唔影响呢个日常生活嘅。咁即系话，如果我哋愿意嘅话咧，系可以有下一代噶。 咁你愿唔愿意啊？你 但系 暂时， 但系暂时我哋就唔系太愿意咯。 即系因为都系事为咗，定系玩，定系想二人世界。 我觉得唔一定要有小朋友先至系快乐嘅生活咯。首先呢一个系我。即系我觉得有小朋友可以系快乐嘅生活，但系冇小朋友都可以系快乐嘅生活，因为两个人嘅快乐系取决于嗰两个人，而唔系取决佢究竟拥有啲乜嘢或者有冇下一代。 婚后同婚前嘅成个人嘅生活啊、习惯啊，有冇咩唔同嘅？你而家会叫佢老公未噶？我有见你啲访问，你都唔嗌。 我冇 叫 我 老 公啊！我老公喺边啊？冇叫过。 分房瞓啊！我哋嗰次講咩唱就係 噶 啦， 冇見過好靈異啊！嗰單嘢 瞓添啊！哎呀， 佢成日留喺屋企頭，又見唔到佢，點解咧？唔係冇叫過，反而喺人哋面前有叫過，即係譬如話啊。因为我成日会再，我成日都会讲错，我男朋友，但其实佢已经唔系你男朋友啦嘛，咁我慢慢就识个，即系我老公咁样啦，但系反而我喺佢面前就冇嗌佢咯。 有冇咩原因？ 咁 点 称呼啊？我想问， 唔知点解 郑生咁样， 冇乜称呼喎，喂咯， 喂咯， 即系嚟就讲嘢啦。 系啊，唔系我成日都就我都好想有一个昵称俾佢嘅，由我拍拖到而家， 我 帮 你 改啊。但我成日都谂嘅 君君 咯，唔系我试过嗌佢，但我成日都唔记得。嗌佢呢个名咯，我好想嗌佢 C C 咯 ，C C C C， 但系反而 C C 你真系好似嗌紧只猫喎，系咯， 金金定定同 C C 系咯，即系玩佢多啲。 唔系，我反而中意嗌佢 C 叔咯，但我喺佢面前系好少叫啊。 咁佢嗌你咩噶？ 佢嗌我好怪噶， 讲嚟听下。 我解释唔到噶，但系阿二 阿二 阿二 阿二。因为黄天仪 个音 唔知， 唔好解释咯， 系都唔使解释咯。 我记得依阿姨就系佢俾你嘅独有一个名咯，系咪啊？冇人嗌你，我哋下次嗌你阿姨，你都唔会认到嘅。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路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意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就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太阳前或下雨前，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路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就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 一另外，由北京经陆路返港的人士亦都需要好像机场抵港人士一样要交深喉唾液样本。关闭多月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今早早10点重开，大批已经预约的游客到乐园游玩，乐园又邀请超过100个居住在离岛区的家庭到访。排头位的两位市民表示兴奋，至于暂时不能够同乐园角色近距离互动，他们表示谅解，认为园方用其他方式替代亦都可以接受。 有着住米奇和米妮老鼠服饰的市民说，对于事隔多个月再到乐园感到激动。香港迪士尼行政总裁杨善妮今朝早出席仪式，欢迎宾客重临，又感谢香港社会、医护人员和迪士尼员工的努力。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4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65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京东集团报234.4，腾讯控股453.4，升2.8，中芯国际22.65，升9.5。美团点评171.6，跌8毫；阿里巴巴216.8，跌1蚊；吉利汽车12.62，升7毫2；港交所294元，升4毫；小米集团12.64，升1毫4；建设银行6.2，跌1仙；工商银行5.1，跌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3，瑞士法郎8.166，澳元5.329，加元5.717，新西兰元4.997，欧元8.7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423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39美元，卖出1,72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村第二线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就系观塘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啦，第二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咁不过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就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利道。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沙涌方向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屯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真系好认真嘅，我扮女人咧 ，Rosaline 嚟讲咧，我 系 好投入。 咪住先，你有几认真？你个角色叫范华， 系咩？ 我每次咧见到剧情里面啲坏男人去揾小三嘅时候，我都会好认真咁谴责佢。你对得住我咩？ 唔好太认真，你唔系当事人啊！ 想知道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为正式而战。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信再加亲。嗯啊、 Double 风骚 Double fun， 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找到黄天仪。风骚即安剧，全新角色有凌子慧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有 Albert O， 有爱的故事。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学文学院一年级生赵婉儿。咁文学院入面有好多课程，而我选择嘅科目大多都是有关于中文嘅。我喺中六嘅时候参加咗两个比赛，包括第二届恒生大学文学奖、香港文学馆主办嘅第一届过去式征文比赛。咁两个比赛都系拎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十分十八分咯。 系啊，一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一阵间即系而家啦吓，即刻嚟嘅呢个环节有豪雨录。 豪语录小故事，大道理听好多，不如听翻啲小故事。不过小故事亦都可以睇下你用咩角度去演绎同埋理解佢嘅。 知道生命有限时，才无限。 第一个故事咧就叫做《相信自己系一只飞鹰》。我个古仔系咁样讲嘅，有个人咧就住喺高山之巅嘅鹰巢嗰度，捉咗只幼小嘅飞鹰，佢就将呢只鹰咧就带翻屋企，养喺鸡栏里边。咁即系话咧，呢只鹰仔咧就同佢啲鸡仔咧一齐玩啦，一齐饮水食饭啦。久而久之咧，咁佢变咗点啊？佢咪当咗自己系一只鸡咯。呢一只鹰咧逐渐长大啦，羽翼都丰满啦。咁主人咧就想，不如将佢变翻做猎鹰啦。哎呀，不过咧，佢成日同啲鸡混埋一齐咧，佢已经同啲鸡一模一样啦。佢已经唔识飞，佢都唔想飞啦。唉，主人用咗好多办法之后，唉，冇办法啦，唯有将佢带落山嗰度，谂住抌咗佢就算数啦。因为要佢都冇用。只鹰就好似石头咁样一路跌一路跌，去到临急临忙，佢终于拍打佢嘅翅膀，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咁样，嗯，佢终于飞翻起嚟啦。这个故事，如果你就咁睇嘅话，佢嘅主题系咩？佢就话俾你听，嗯，磨练啊，原来就系召唤成功嘅力量。佢系鼓励你咧，记得要俾多啲锻炼自己啊。不过呢个系表面嘅意思嚟嘅啫。我睇完之后咧，我就发现咗另外一个道理，真系嘅呢个世界上咧，系有啲人咧，佢就系你唔想你做一只鹰啊，佢觉得鹰咧可能就会啄伤你啊，可能会搲伤你啊，佢想当你系一只鸡咁样，真系有呢啲人噶。而佢呢个故仔话俾你听系咩咧？原来佢咁样做都系徒劳无功嘅，佢系一只鹰，佢就系一只鹰。你就算将佢点样混落个鸡栏里边，你点样改变佢嘅生活模式，改变佢嘅习惯，嗱，除非。你唔俾任何机会佢，如果唔系，总有一日，只要你俾佢出翻个鸡栏，佢都会话俾你听，我系要自由自在咁样飞翔嘅。所以呢个古仔，你可以话，嗯，磨练咧就令到你成功啦。但系调翻转，其实系提醒嗰啲人，喂，你唔好立乱将啲麻鹰啊当系鸡仔，唔可以将佢咁样困住嘅，嘥气啦。 第一次，我不自信。活着，我已。 好啦，第二个古仔咧就叫做《五个金币的故事》啊。佢话有人咧就喺草原里边咧就同爸爸一齐行路，啊行到一半咧荡失路，咁呢个少年咧已经行唔喐啦，冇办法啦。佢爸爸咧就喺个怀抱里边咧就攞咗五个硬币出嚟，咁啊将其中一枚硬币咧就埋喺草地里边，将另外四个硬币咧就交俾呢个少年，然后同佢讲啦：阿仔啊！人生咧有五个金币噶，童年啦、少年啦、青年啦、中年啦、老年啦，各有一个金币。你头先啱啱用咗一个，就系埋咗喺草地里边嗰一个啦。但系你唔可以一次过将五个硬币全部用晒噶，你要一啲一啲咁用，每次都要用，咁你先至不枉一世噶。你行翻出去望下呢个世界咯。于是乎。在这个父亲激励之下，这个少年终于走出了草原，那当然他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那他的故事表面的道理就告诉你，哎呀真的要珍惜生命啊，那你才可以走出挫折的泥沼之地。但是我又看到第二些意思。首先钱是真的很重要的，好明显个僆仔见到哇，我原来只有四个硬币，喂唔好嘥啊！如果我而家攞低咗，四个硬币就冇晒噶咯，唔得，我要用埋佢，所以又俾翻无穷嘅力量。金钱真系好伟大。但我觉得第二个道理再重要啲，就系、是、既然人生有五个金币，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亦即系话你应该要接受佢系会有权。唔同嘅硬币系用喺唔同嘅地方嘅。一个老年人或者一个中年人，如果你望住个僆仔将个硬币用喺佢嘅位置，然后你就睇唔过眼，你就话：喂，你做乜摆嗰度啊？你咁样唔啱、啊。喂，咁你咪忘记咗咯。每个人都有五个硬币啊嘛。有人摆喺草地度，有人可能摆喺个沙滩度，有人中意摆喺个海度，有人摆喺条街度。如果你全部都要话一定要跟我做，一定要摆保险箱里边，喂，咁呢个故仔。就唔会咁样发展落去噶啦。五个硬币，我谂你要接受，佢哋一定系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嘅。 相信坚持能成就我的小故事。 好啦，呢、這个古仔叫做《扫阳光》啊。咁啊，话说就咁样嘅，有两兄弟咧就好细个嘅啫吓，佢哋啊瞓喺屋企里边咧就发现，哎呀，点解个室内咧阴阴沉沉，咩都见唔到嘅？但系打开道门就见到出面阳光灿烂，佢哋好羡慕。于是乎咧，两兄弟就商量啦：，喂、哎，不如咁啊，我哋攞个扫把咧，将喺屋外边嘅阳光扫落个筲箕箩里边，然后将佢带入嚟，咁我哋咪屋企里边都有阳光咯。哇！咁两兄弟咧就好开心啦，就攞个扫把出去扫，系咁扫阳光。扫完之后咧，快啲快啲，将佢收埋落个筲箕度。一入房。打开个收机，冇嘢嘅。佢哋扫咗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都睇唔到。去到后来咧，个妈咧就喺度话啦：，你两兄弟搞咩啊？冇啊，屋企好暗啊，我想有啲阳光啊。哎呀，傻猪嚟嘅。妈妈就话啦：，打开个窗口，阳光咪会洒入嚟咯。我不愿你，但我咁佢嘅故事又教训你咩啊？表面上就话俾你听，我哋咧就一定唔好将我哋嘅心啊。就封闭住，咁成功嘅阳光就能够驱散失败嘅黑暗噶啦。当然啦，呢句亦都系佢正面嘅故事内容啦。咁你又会领悟到啲乜嘢咧？吓，佢系咪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内部系封闭嘅话，你外边无论点样扫，啲阳光都入唔到嚟咧。亦即系话，你单靠外边嘅阳光系冇用嘅。最紧要系我哋自己有冇打开我哋嘅窗口。如果唔系，冇人可以帮到你噶。我哋如果你觉得今时今日，哎呀，我哋真系好阴沉，我哋真系好失望，我哋真系好灰心嘅话咧，你唔好净系望住外边阳光明媚。你无论睇几多份报纸都好，最后你都系黑暗嘅。因为点解咧？最后要靠我哋自己打开。在我哋屋企附近嘅窗，我哋如果开到窗，开到个门口嘅话，我哋先至会见到真系阳光终于进入嚟啦。呢几个古仔，唔知又会令你得到啲咩启示咧？你可以正面咁去睇，你可以好简单咁去睇，你可以谂得复杂少少啊。不过你记住，去到最后，佢只系一个小故事啫。 回望每次遭遇。仍未介意，好事今次。 可能没有来下一次，能成事也未迟，能如愿也未迟。常说天黑到尽头才有新故事，难受游行我撑得住，事多一次，期待奇迹埋藏在那儿，不断不断试，盲目像个孩子，知道知道生命有限时，才无限放大我梦想，不得贪其容易，相信坚持能成就我的小故事，我不服气，慢慢尝试。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号星期六晚7点半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好耶！ 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不会对外开放给公众人士。 哦， 咁又唔使唔开心。颁奖礼盛况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劇奖专业最新资讯。 咁都好啊。 另外当然仲要留意第二日6月28号晚上8点到9点第二台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特辑啦。 音乐情人联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了。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忧郁分两冷的天，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有 JW 黄浩仪嘅小故事。 好啦，嗱，即系咧，啱啱今日有单新闻咧，就系讲紧一个千禧出世嗰个年轻人咧，佢就话好向往四十年代啊嗰啲生活啦。咁 千禧出世即系 今年20岁 以下咯，系咪啊？我同呢个 generation 咧，我觉得咧真系有代沟啊，想讲。 哦，系咪啊？ 唔系啊，六六咪系千禧后， 所以咪有代沟咯。 都 OK 嘅，唔系 我话我即系 佢都冇同我哋讲嘢，系咯。 阿乐乐有同我讲嘢， 有噶， 即系 少 同你讲， 少同我讲。 我譬如我同佢影相，佢都要好开心啊，笑得开心。 系系系，我都同个女反而有嘢倾多啲， 系嘛？ 所以同千禧无关。 系啊，无关无关。咁佢咧就拣咗一架咧，即系40年代嘅车嚟揸啦。 系 啦 系 啦， 40年代即系有80年歷史嘅車，真係老爺車喎！ 啊，係啊，因為佢想感受下個想當年嘅生活啊嘛。 OK OK。 咁好啦，你估呢個世界上有邊一個爛地停車場係擺滿曬所有嘅名牌車喺度咧？ 哦，知啊，杜拜咯。 啊，係啊，係啊，係啊，你都係睇過一心啊？ 都頗耐㗎啦，都。 唔係，我就。 唔系唔系，因为呢个唔系新闻嚟噶啦，杜拜嘅财困啊，好多人走佬啊，劈低晒啲名车喺度，我哋讲过噶啦， 哦咩哦好啦，咁啊， 我哋讲过啦， 我早日喺度睇，我话哦犀利，佢话咧即系乜车佢都有咧， 好系噶， 佢话点解会有啲车咧？佢直情话啦，系点解会系摆晒喺度咧？原来佢话咧好多咧都系因为中间嗰啲咁嘅银主盘，即系嗰啲供唔起啊， 系 啊，之后供唔起就劈晒。喺个停车场嗰度， 但系我觉得你头先讲嗰个咧，英国嘅千禧后咧，即系佢个故事都真系几吸引噶， 系啊， 因为咧佢唔单止咧就话而家就系19岁啦，即系你头先讲紧嗰个40年代嘅古董车咧，佢就情有独钟之余咧，另外有一啲嘅地方系令你可能会有啲惊噶， 吓， 因为佢直情系选择咗生活翻喺嗰个年代， 系啊，即系其实开头咧，嗱，即系咁讲啦，点解大家会对呢单新闻咧都会有啲注视咧？我觉得似好多穿越剧啊！ 即係以前啲穿越劇咧，可能就話你無意中翻翻去古代啊，跟住咧你就會即係過嗰啲生活啦咁樣。咁呢啲穿越劇咧，其實某程度上都投射一種咧，就係、是、啊懷舊啦。你做唔做到？如果即係去翻以前嘅生活咧，又唔知會係點啦。 又或者咧，通常嗰啲穿越劇咧，你就會開頭啊，我穿越啦，我翻翻去以前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同以前格格不入噶嘛，係咪？咁啊，佢哋而原來咁樣諗嘢噶，但係佢就呢個男士就有啲唔同。 我覺得佢正啊，嗰個成本唔係太高，不過你愿唔愿意咁解啫嘛， 佢好愿意啊嘛，佢中意噶嘛。 嗱， 例如佢做咗啲乜嘢咧？佢话佢首先又咧收集翻嗰个年代嘅古董啦，佢出入咧就用呢啲你所讲嘅老爷车或者古老嘅单车去出入嘅。衣着方面咧，佢真系着住四十年代英国嗰啲燕尾服啊、绅士打扮啊，我见到有呔啊、有腰、有吊带啊、三件头嘅西装啊，而且嗰个西装咧仲好似咧，佢唔系戴手表噶，系用嗰啲 陀 表咧， 陀 表轮啊，真系佢，跟住佢就勾住咗喺嗰个背心。嗰、那個袋仔 真 係 以前嗰啲懷舊風咯， 係啦， 佢跟得好足嘅，因為咧佢因為點解有呢個諗法咧？佢話因為聽到佢屋企人，即係佢阿嫲咧、阿婆啦嚇，係講緊二戰嘅時候嗰啲生活係點啊、係點啊、係點啊，咁講嗰下咧，哦。佢又反可能唔知佢又讀埋歷史咁啦，因為反而好向往咧，就話不如我都想試下呢啲生活究竟得唔得？咁佢真係好犀利噶， 佢又做咗好多。 即係付諸實行咧，佢唔係真係齋想咯，佢就攞咗十萬蚊出嚟就去買各樣嘢嘅翻嚟咧，就連咧而家啲人咪過用電腦係咪？ 佢唔用。 佢打自己， 佢用哦，仲嗰只啊，突突突，哇！咁啊，呢个真系太犀利啦。 第一点咧，即系你睇到嘅时候咧，系会令人有少少哇，会唔会 有啲毛骨悚然啊？ 会噶会噶嗱，因为佢就话咧，其中一个原因啊，即系佢觉得咁样做过翻咧四十年代上世纪嘅生活咧，因为佢觉得当时嘅人咧个风格啊各方面优雅好多， 系冇错， 呢一个唔会否认啦，系咪？但系同时间另外一个原因咧，佢就系话咧，如果佢着住呢啲嘅古着啦，用住一啲咁样嘅老爷车啦，佢觉得咧可以同佢未曾见过嘅祖父母咧，好似 佢有通灵 系到咁啊！ 哦，唔系喎，呢种系真系 嚟噶嘛？ 我哋中国人成日就话好似即系法师古之幽情咧，同埋你好似用一啲物品咧，就同你嘅上一代即系共享啊，共享记忆咁样啊。 唔係，但係佢要加上有呢個幻想，即係好似曾祖你咁豐富幻想先得咯，即係有呢個情懷喺度。 其實我點解我睇呢單新聞嘅時候，我咁有感觸咧？我想話好多 你自己其實都活喺上世紀。 唔係啊，其實好多特別係我覺得中國人咧，因為歐洲嗰啲我唔係好熟，佢哋平時會做啲乜？如果你話中國人咧，其實有好多人佢越係有錢嗰啲咧，你有冇發現佢啲家居咧古色古香？譬如你入到去佢啲大廳嘅佈局咧，佢突然間話佢有孫子家私啦。 係咪因為嗰啲係古董，佢係有錢人佢先至買得起？ 唔係兩樣嘢嗱，有啲人佢個風格 鎖匙上㗎， 係啊，佢可以行全部都係杜拜嗰啲，譬如最新科技，佢要搭嗰啲咩光速嘅電梯嗰啲，但有一派咧，佢就專門中意行懷舊，就係、是、我要住翻一間四合院，我要住大宅，我要咧裏邊全部都係咧，有啲人仲要特登 pack 一個書畫啦，買嗰啲博古架咧，全部都係想從古代嗰個生活出發㗎。 仲喺度即係紙筆墨砚咁喺度寫 有 㗎， 特別有啲人㗎，即係我覺得其實你話對古代嗰種追求咧，特別係學你話齋，佢中意買嗰啲古董字畫，係佢就中意擺喺度，然後你就入到去咧，你幾乎要哇入咗故宮咁樣咧。 佢有嗰、那個令你有嗰種味道啊！呢位嘅年輕人咧，其中一樣嘢咧，我真係我買嘅。 佢嘅口頭禪啊， 佢好得意，佢掰又唔講掰， 因為佢覺得成日講英文唔好。 但係佢 win-win situation 佢又要講嘅喎，係啦，佢呢度就我買嗰樣啊， 係買佢乜嘢咧？譬如我哋就講緊佢著個緊嗰啲古著嘅西裝啦， 係。 佢系用手去缝制噶、 okay. 即系 唔系求其买一套，好似咧， 唔系买现成 嘅，我买现成嘅，而家你买现成嘅都可以有四十年代嘅 cutting 噶，系咪？但系佢系要手缝咯， 因为好尽， 真系要有嗰种味道，佢先至觉得咧，好似喺翻嗰阵时二战时代嘅生活一样咯。佢直情要嗰种质地，我觉得 系啊，即系因为以前都系诶冇咁多钱啦，可能又比较穷咧，咁可能好多嘢都系啲父母啊去可能媽媽啦，亂衫俾佢，佢要攞埋呢個，哇！佢真係做到好足。 其實我講真，間唔時咧，你話我幻想力豐富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間唔時都有幻想。譬如你總係會咧，以前細個你都話，哦，如果咧俾我跌翻去古代咧，跌去邊個朝代好啲咧？最多人就話，我中意去三國，因為大家打機打得多咧。 人哋著宮廷裝喎，朝代啦。 但唔系唐朝，我见到全画田 你去咗外国咪得咯，嗰啲宫廷咗 wish 啊，嗰啲个诶托起啦。 你有时你都想入去嗰啲店小二度咧，扮喺大合港嗰啲咧，牛肉熟牛肉五斤，系啦，两情侣二号。 其实你而家见到香港都好多情怀噶，即系好多铺头咧都系古老旧时兴 噶，系 啊， 冇错冇错， 士多啊杂货铺走晒出嚟啊。 你仲系去嗰啲铺纸皮石啊，或者我同你讲话，我哋仲要俾你挂个鸟笼咧，所以我觉得系好正路嘅。不过如果你话去到佢咁极致嘅话咧，我哋有理由相信佢真系古代人， 佢真 系 好中意。 佢而家佢真系古代人， 佢想翻翻去以前， 佢想翻翻去，系啦，只不过唔想俾你识穿咁解啫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九月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新一份选举活动指引。就排队安排方面，将不设关外队，但是选管会经过考虑之后，决定沿用去年区议会选举的处理方法，即是投票站主任会尽量安排长者、孕妇和相见人士在投票站内坐低轮候领取选票，并且记低排队次序。当轮到那名选民领取选票的时候，会指示他前往有关柜台领取选票。投票站主任又会视乎投票站内的实际情况，在投票高峰时段作灵活的调整，或者是加开柜台，以加快处理排队的选民。另外，投票站人员向选民发出选票的时候，会在选民登记册上讲明选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或一条横线显示已经领取选票，防止重复投票。为了增加透明度，人员会在遮盖选民登记册上其他选民资料之后，让有关选民观察划线的工作。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今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活动指引，列明为了备存资料作纪录用途，各个点票站以及是中央点票站，包括点票区范围内，会装设攝錄設施，攝錄點票站的實際情況，希望有助保障點票站內公眾人士和工作人員的安全。在點票過程中，如果有任何人士在場內喧嘩或者叫囂，票站主任會即時暫停點票工作，直至恢復秩序為止。如果有關人士拒絕遵守票站主任的指示，繼續作出滋擾行為，工作人员和警务人员会将有关人士逐离点票站，然后才恢复点票。关闭多月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今早上10点重开，大批已经预约的游客到乐园游玩，乐园又邀请超过100个居住在离岛区的家庭到访。排头位的两位市民表示兴奋，至于暂时不能够与乐园角色近距离互动，他们表示谅解，认为园方用其他方式替代亦都可以接受。有着住米奇和米妮老鼠服饰的市民说，对于事隔多个月再到乐园感到激动。香港迪士尼行政总裁杨善妮今早早出席仪式，欢迎宾客重临，又感謝香港社會、醫護人員和迪士尼員工的努力。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在24宗本土確診病例之中，有21宗來自北京，令到內地總感染人數增加至83,300人。北京過去一個星期累積出現158宗病例，當中豐台區的病例破百。北京市卫健委通报，在新增的确诊个案之中，14宗来自首先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新发地批发市场所在地的丰台区，另外6宗来自大兴区，海淀区有1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27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66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集团报234.6，腾讯控股453.4，升2.8，中芯国际22.65，升9.5。美团点评171.3，跌1.1；阿里巴巴216.6，跌1.2；吉利汽车12.62，升7.2；港交所294元，升4毫；小米集团12.64，升1.4；建设银行6.19，跌2仙；工商银行5.11，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5，加元1.357，人民幣7.075，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報22,349點，跌106點。港金現價報15,950元，升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6.21美元，賣出1,726.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二头六月心一分，邱瑞强和你寻开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真的辛苦了大家。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 mini concert， 洗涤你心中所有的烦恼，慢慢进入甜蜜的梦乡。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邱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由街头 busking 到成为国际乐坛家传户晓的名字，来自澳洲的创作女歌手 Tones and I。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 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Tones and I 的专访。 And now I'm paid to see you guys just one more time.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林师兄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咧？拎得几箱嘢，好重啊！ 田经理啊，依家唔拎得住啊！ 吓，系咪因为我唔靓啊？ 梗系唔系啦，因为搬运宠物之前，我要戴好手套同埋做好其他防护装备先。 田经理，不如等我嚟帮你啦。 你咁嘅样点帮我啊？ 你嫌我唔靓仔啊？ 唔系啊，师兄啊，你打晒胎又烂颈巾，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嘛。 哇，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加班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安全开心好轻松。我系师兄祠堂嘅林子维。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仲要行几耐啊？ 就到啦，爹哋，做咩啫？行几步路都嘈生晒？ 几步？ 12点行到而家啦，行路上广州啦，又话可以上网买，你又唔肯听，系要行出嚟。 咁黄师奶啊介绍噶嘛，陈师奶同刘太都买过，佢话咧熟人帮衬过，有信心啊嘛。上网买，点知买埋啲假嘢咁，冇信心啦。黄 师奶、陈师奶同刘太我都熟噶，我成日过去同佢哋倾偈。 系咩？熟到一个咩地步啊？ 熟到就系佢都同我哋讲上网买都得咯。 系咩？点解佢冇咁同我讲嘅？ 最 紧 要系阿仔都16、17岁。 咩啫？阿仔系16岁两个月啊，未出啦， 仲03日添，是但啦，都咁大个仔，佢都放暑假，你叫佢搵份暑期工啦，点解你反而要买部游戏机要帮佢解闷呢？ 暑期工咁危险，点得噶？你当个仔啊好大个咩？佢都系16岁零两个月啫，啊咩啫咩啫，吓系咪呢间啊，老公，你睇下系咪呢间？买边款先啱咧？我唔知道。 哎呀，呢款啦、啊，最新噶啦。 哇，咁贵，最新就点 咧？咁 最新就贵噶嘛，买冇啲旧年嗰啲款啊。 两位，见你哋热烈讨论咁。其实就系睇啱啲咩咧，可以帮你介绍翻。 啊，唔好啊，喂，呢个靓仔啊，系我想咧买啊几款嘅游戏咧俾我个仔。啊，你会推介啲乜嘢啊？ 咁啊，要睇翻佢兴趣啦。佢平时中意做啲咩咁啊？ 踢波。 系啊，弹琴。喂，咩啊？阿仔几时中意踢波啊？ 阿仔几时都中意踢波噶，不过系你几时都唔中意佢踢波，所以佢咪唔敢话俾你听佢中意踢波咯。阿哥仔啊，咧边款 game 啱佢啊？ 嗱，其实呢几只都好多人玩。呢只新出嘅踢波之达人，可以一路踢波一路弹琴，我觉得可以试下。 咁犀 利啊！ 咁我一路弹琴一路踢波嘅咧？ 你调翻转嚟谂个观感就跌晒啦。 喂， 你两个唔可以咁样噶，咁赖低我啊！喂，但系其实我真系唔明啊，成班咧人喺度追住个波咁样跑嚟跑去，出晒汗咁样，咁又几好玩啫！阿师兄啊， 喂，哎呀，师咩兄啫？你睇人哋有个名牌噶嘛，你望下。哦，个名牌摆个位置好尴尬，都我指围佢 啲，我都未讲你瞄住嗰个尴尬嘅位置咁耐， 指围 咩挂得又系衰啲嘅， 个名衰啊嘛，不过都系一句啫，唔紧要啦，嗌靓仔系最好嘅本来，不过你中意嗌师兄又好，嗌指围又好，总之有人嗌你个名咧系咁嗌，你就知有啲嘢。 哦， 万子良同你有冇关系噶？ 冇 关系， 陈子维都冇。 哦， 人哋冇话姓咩噶，老公多事干啦你啊，拗水吹唔系，其实讲咩名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就系有冇折啊！ 啊，你都系咁啊，真系问呢啲。 你唔想平啲咩啊？有冇折啊？ 就咁样嘅，阿衰婆，你就自己主动又要买，你嚟到又要嫌贵，又唔想使钱吓，你又叫个仔唔好做暑期工，我叫你俾佢做，佢咪学下嘢咯，又可以攞啲社会经验咯。最紧要系赚下零用钱啊嘛，要 game 佢自己买啊嘛。咁我哋咪唔使烦咯，一次要满足几个愿望啦。阿师兄，你话系咪啊？ 唔系老公啊，都话危险啊嘛！阿子维啊，你话系咪啦？你讲啊， 师兄啊， 子维啊，子维师兄啊， 都系一句啫吓。其实咧，好多学生都因为冇工作经验，对具危险性同埋潜伏危机嘅工作系冇足够嘅安全同埋健康知识，系好容易引致工伤意外同埋健康受损噶。 听唔听到啊？呢位靓仔师兄佢都咁讲啊！ 你听埋阿子维讲先啦、 所以咧，其实只要拣啱工作，同埋最紧要呢个啊，跟足安全指引去做，其实做暑期工都系可以好安全噶。 即系咩啊？咩叫啱嘅工，同埋咩安全？咩叫合适啊？ 嗱，根据法例，18岁以下人士喺一般嘅情况之下咧，系唔可以喺建筑工地嗰度工作嘅。况且工地咧好多时都会涉及危险性高嘅高处工作啊、吊运工作等等，所以学生咧系唔适宜喺工地嗰度做暑期工噶。 诶、工地梗系唔好做啦，身水身汗。 哎呀， 辛苦噶嘛。 子维师兄讲得好有道理噶，你知唔知啊？学生应该避免从事嗰啲危险性较高嘅工作。譬如操作重型机械设备啦，进行好似烧焊啊嗰啲热工序，又或者要处理啲危险化学品嗰啲工作都好危险噶。 系嗰啲冇经验我都知道唔好做啦。不过我见到好多学生咧，佢会拣啲饮食业啊，梗系啦，包佢几餐啊，系咪先？睇落去咧都好似比较容易上手，但系咧就真系唔可以咧轻视饮食业嘅安全啊！好似话当中咧潜在好多危险，成日都有啲人咧好忽视佢哋嘅。 阿太太，你真系讲得好啱啊！ 梗系啦。 政府统计的资料显示，飲食业的工商数字呢是这么多个行业入面排第一的，因为很多时候都要涉及一些操作刀具、处理灼热物料、人力搬运和操作机器的工序，稍微掉以轻心都很容易受伤的。 听不听到啊？阿靓仔子维啊，佢都识讲啦，系咪？咁样容易受伤，咁我点放心俾个仔去做嘢啫？阿老公， 以你嘅习惯，你梗系跟埋个仔一齐开工噶啦。 咩咧？我系陪佢啫。 咁咪系咯，你食鱼唔小心都会啃亲啦，系咪？你又唔食先得噶？ 买冇骨鱼咯。 你应唔俾我同阿刘太佢哋倾偈噶啦？ 刘太有冇剥埋骨俾你啊，先生？ 哎、你又知嘅真系。 我见你咁讲啊嘛、哦。不过咧， 系咪黄太教埋你剥虾添啊？吓、 啊？哎呀，你听人子维讲啦， 我负责拆蟹啊，下次林想有工伤，其实做嘢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跟足安全指引，同埋做好预防措施。以飲食业为例啦，喺食肆、餐厅好多时咧都要搬搬抬抬啊， 系啊，鬼辛苦噶嘛。 系啦，所以喺搬运之前咧，记得要评估好物件嘅重量同埋大小，考虑清楚自己嘅能力系咪可以应付先。如果咧物件太重或者体积太大，就记得揾人帮手一齐搬，或者用机械设备帮助提举啦。 系你知唔知啊，老公？或者咁啊，靓仔子维，我哋一个仔啊，就似咗佢老豆一样啊，until 即系有受 啊！ 我又唔想讲鬼命， 我听到有啲嘢好细，应该系个胆好细。 系啊，佢搵同事帮手系有用，都但系啊，都唔会唔记得咧。做一啲粗重嘢之前咧，应该要戴埋啲手套啊，或者安全鞋啊，再加埋一啲合适嘅工作服去保护自己，系咪咁样啊？ 呢个梗系要啦，因为除咗搬运宠物之外，喺厨房做嘢更加要留意嘅咧，有好多东西嘅，例如一啲器械。碎肉机啊、切肉机啊、搅拌机等等，如果个机器咧冇有效嘅护罩遮住机器危险嘅部分，就一定系唔好使用啦。另外，如果对嗰部机器唔系好熟悉嘅咧，都记得要问清楚点样操作，唔好乱咁试嚟乱用啊！ 你平时喺屋企啊，乜机佢都唔掂噶。 我话你听，而家呢几部机啊，好难应用，唔好乱玩。就系喺厨房，如果你见到面团碌压机。又或者面团混合机咧，嗱你唔好乱咁掂佢啊，因为法例规定呢两项机械咧唔可以噶，系唔可以俾18岁以下嘅员工使用噶，除非佢曾经受过训练或者监督之后咧操作呢一啲咁样嘅碌压啊，同埋混合啊咁嘅嘢啦。 啊，呢、這个先生咧，即系用得嗰个鱼骨拔除机用得多啊！嗱，喺厨房工作咧， 你又知嘅， 都话刘太佢哋都，其实我同佢都好熟，佢成日落嚟买游戏噶嘛， 你咪刘太嘅仔啊嘛？ 唔系，讲翻个厨房先，喺个厨房度做嘢咧，记得要避免着一啲宽松嘅衫裤，千祈唔好打呔同埋戴颈巾、佩戴饰物等等，因为咧好容易俾机器缠绕咧会发生意外。而公司提供嘅个人防护装备，譬如手套啊、防滑鞋、眼罩等等咧，就唔好擅自修改啦。如果唔系咧，可能会破坏防护装备嘅效能嘅。 哎呀，真系啊，听落做呢、這个餐饮业系咪啊？饮食业都好似好鬼危险咁嘅。嗱，就可以做下啲零售业卖下嘢，收下钱咪安全啲咧？你睇下我哋呢个靓仔子维，你睇下。咁安全咪 Carol 讲下嘢吹下水啫嘛，啊仲有，我想问下你，你当年有冇做过啲咩暑期工啊？ 有，梗系有啦。其实我系零售巨子嚟，我都系做零售业嘅。 系啊，你做零售嘅子维，你系零子维喎。 系啊，咦？你就知我想听呢样嘢咧？ 咁你卖咩？ 俾你识穿咗添。 系啊，你卖咩噶？ 卖游戏机啊， 都系游戏机。 系啊，实不相瞒啦，其实我当年咧。即系上年都系喺呢一间铺头度做暑期工。 哎呀，咁可以再请翻你啊？ 系啊，因为间铺系我 daddy 噶。 哦， 咁你咪真系太子爷？太子爷啊！哎呀，真系唔怪之咧，又靓仔咧，人又好啦，又有礼貌啦。 信婆， 不如咩啫？ 做咩啫？行咁近做咩啊？ 咁咪靓仔嘛，望住你好咩？啊！喂，不如你请我个仔啊，佢好听话噶，你知啦，佢学嘢好上手，好快噶，好乖仔噶，你请佢啊，太子爷。 再实不相瞒啦， 系， 其实刘太都系过嚟咁样同我讲，佢话嚟帮我掹鱼骨就系想我请佢个仔啫嘛。 咁、你有冇请佢啊？ 我 你咁关心做咩啊，死佬、 哎！我哋嚟买嘢，买完就走啦。我想快啲翻去揾阿刘太啊，喂！ 我哋暂时冇需要请人，你帮我翻去同阿刘太讲，我哋都请人住。 做咩唔请人啫？喂，诶咁样啦，你真系啦，你俾我阿仔喺度住，啊唔系 喺度住， 走啊先，走啊，走啊。 小心选择暑期工，

成长亦记。 左个标监制都是陈子龙，填词有巴士，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关智斌《日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咧，就系凌子维啊，师兄祠堂凌子维嘅即安嘅嘉宾篇啦。咁我哋都播咗头先阿黄燕嘅长身有力。好啦，咁最尾呢个时间咧，咁希望喺大家食 lunch 之前咧，就俾你可以体验一下咧最新嘅婚礼举行嘅情况。嗱，香港就好幸福噶啦，因为我哋就嚟解除埋呢一个即系室内嗰个场所咧， 室外嗰啲咧， 人哋话咗唔分啊嘛，你就唔好搞室外嘅婚礼，你搞室内就得咯。 你知唔知啊？特朗普咧谂住咧有一即将举行一场咧，唔系即将一场咧嘅演讲啦，室内嘅，咁诶举行咧大概有两万人啦，跟住佢哋嘅政府就话：喂，你唔好啊，你如果唔该你取消啊，因为而家疫情咁样，你唔该拱晒去室外啊。 即系佢个政府叫特朗普取消啊？ 唔好。系啊，唔好喺室内举行，系室外举行咯。 调翻转咯， 系 啊，嗱，咁咧，香港就好啲啦。即系我哋而家起码，如果你真系想搞婚礼嘅话咧，你终于可以冇咁多人数限制。 系啊，喂，等佢哋高兴啊，做生意嗰 啲。但系我哋嘅唔知第三定第四家乡咧，日本咧就真系好唔争气啊。佢哋啲疫情咧成日都反复，都系搞唔掂啦。咁所以咧，但 系 佢哋都要照结婚噶。咁咧，佢哋就而家搞咗场咧别开新面啊。佢呢个叫做咩咧？视讯婚礼。你就咁听咧，可能你话抢咪视讯婚礼有咩咁变开心 嘅？毕业礼都有啦， 系啦，都毕业礼啦，咁嘅啫嘛。 即系何况婚礼 系啦。咁如果你就咁听咧，就系好即系好好似好闹爆嘅，但系唔系。原来咧嗱，因为日本人有到好认真嘅，佢嗰种认真嘅程度咧，佢系话要举行一个咧，虽然你哋嘅距离系相隔千里，因为隔住个 mon，但系佢要你哋系同步有所有嘅活动仪式一齐进行。 佢唔系将嗰啲婚礼里面，譬如上次已经好极致话，大家可以打包嗰啲婚礼饮宴里面啲嘢食一走啦。佢唔系将嗰啲嘢食送到去嗰个人嘅屋企嗰度。 冇错，喺食嗰方面真系难到你噶，系啦。 咁要几多钱啊？如果你有100个嘅 宾客， 系啊， 嚟自唔同地方， 当50个屋企啊，你都要有50个人送外卖，同埋。即系婚宴唔系食一碟嘢噶嘛，你当三个 course 嘅话，即系都要送三次。 尤其是日本啦，多叮叮噔噔嗰啲咁嘅嘢。 但系其实嗱，我怀疑啊，条数系一样嘅啫。譬如我正常我喺酒楼摆围酒，我当我请十围啦，咁样我都要俾十围钱噶嘛。而家你只不过将啲十围钱咧。就做外卖， 咁又系 一样都冇分别噶，你最多俾啲水脚佢咯。 你去婚宴嘅话咧，通常都可能系一围一个伙计就去照顾一围 一围啊嘛。而家就只不过将佢变成外卖，你可能系俾多少钱咧，但你悭翻个租场喎。 咁 嗱，你唔好理钱先，因为佢冇公布个花费嘅。但系咧，佢形式系点样咧？佢就话嗱，喺东京涉谷。嘅一个好细嘅纪念馆，佢即都唔系酒楼嗰啲嚟嘅，因为佢唔想好多人啊嘛。咁咧佢就话新郎新娘入场啦，咁啊大家影住啦，真系佢就着晒传统服装嘅，攞埋嗰啲即系嗰啲日本游子姐嗰啲咁样咧入到去。咁咧成个婚宴场合咧，一张好靓嘅长台，咁啊即系主家席左右加埋七个人啫，因为。冇其他賓客，就淨係得最必須嘅新郎新娘啦，同埋可能嗰個見證人啦，同埋佢哋啲 阿爸媽， 總之齊曬啦。 兄弟姊妹應該都冇啦，得七個人。 有啊有啊，佢可以有新郎嘅父母，然後新郎嘅細佬，同埋個好似有個家姐，總之唔重要嘅。 即係最近親啦， 最近親啦。好啦，呢個只係個頭炮嚟嘅啫。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就會咧現場咧喺 YouTube 直播，記住一定係 live 直播嘅喎。咁咧。於是乎，大家就喺度，阿草啊，天啊，我哋一齐庆祝啦，阿强结婚啦，咁我哋开 YouTube 睇啦，咁啊就望到佢嘅气氛好开心啦，咁啊如果嚟到呢步就太简单啦。 与此同时，跟住突然间叮当， 冇错，咁咧然后去到咁上下咧，大家可以打招呼啦，啲无谓嘢做晒啦，然后咧佢就话好啦，咁我哋准备咯，准备 无谓嘢， 咁呢啲都系视讯啫，其实已经几得意噶啦，你要你佢会真系 live 同你打招呼，咁然后咧佢有主持嘅，佢呢个就冇悭到噶啦，咁个主持咧佢就会话好啦。我哋而家咧一分钟之后咧， 我哋就准备咧起快咯。 咁 我哋而家邀请，我哋邀请咧，我哋喺呢一个电脑前面嘅朋友，请你哋一齐对标。一分钟之后咧，我哋准时就嚟咯啦。三二一，开盒。咁佢哋系嗰啲豪华便当盒嚟噶嘛，即系就唔系我哋一道道乳猪咁样啦。所以咧，佢话咧一对新人咧就一声令下咧就打开个盒，砰咁样。 我想话咧，如果佢嘅即系现场咧有一个 mon 咧系影住晒咁多个家庭一齐影，即系嗰个镜头 一齐开个，应该有 佢有啊，因为佢而家做咗个特辑咧，佢就系即刻影住咧喺唔同地方咧，佢哋都系喺9:37、9:38咧，佢哋同一时间就打开咯。仲要系一模一样噶，佢哋嗰啲所谓嘅豪华菜式咧，即系譬如你有唔知 咁解个个一样。咁你嗰一系餐饮料嚟噶嘛？ 系啦，咁然后咧最紧要系咩咧？人情你都唔需要担心收唔到 喎、啊，欺、哦、香啊！批靴同批靴 唔系啊，佢会之前咧就 send 定一个信封，咁咧就俾佢，然后咧你就可以喺个信里边咧填入我要俾嘅人情，譬如50,000 yen，咁跟住咧你就到时再碌卡就搞掂晒咯。 哦，唔使惊阿天，如果你而家要再嫁嘅话咧，即系疫情底下你都收到人情啊？ 唔系你搞多次，你补摆一次婚宴， 下周年啊嘛， 系啦，同埋悭好多啊。总之视讯婚礼，可保平安，听日见， 拜拜。